早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船船仔咧喺5月21日朝头早咧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啦。即系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即是低水平啊。5月29日，即是农历就是4月14日，6:09的朝头早咧，出边咧而家系真系落紧雨嘅，应该。天气报告咧就话今日有几阵骤雨，风势有时较大啊，所以啊，sorry， 雨势有时较大啊。头先咧阵雨咧又唔系话真系咁大嘅，都话系唔需要话真系特别担遮。咁但系咧，如果大家都系睇翻天文台咧，喺啲雨势比较大嘅地区咧，记得都系今日咧带翻把遮比较稳阵啲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人咧大过咗之后啦，都系要兼顾一啲柴米油盐，样样嘢都要兼顾噶。我哋可能会忙住做嘢啦，处理一啲嘅家务，甚至咧，如果你有伴侣嘅话，就会照顾你嘅伴侣啦，照顾你嘅屋企人，令到我哋嘅生活咧，我哋会努力工作咯，令到我哋嘅生活一啲嘅必需品咧，从来都唔会缺乏嘅。咁但系咧，当我哋忙完啦，静落嚟咧，其实我哋多数人都系摊喺张床度睇手机，唔会讲嘢，唔会倾偈，唔会散步，更加咧就冇讲话有啲咩嗜好啦。现代人咧好识得点样准备一啲生活嘅必需品，咁但系咧对于生活嘅种种咧，或者对住屋企人咧，反而唔知点样倾偈，甚至你可能分享一啲自己中意食嘅餐厅，咁但系同人分享完同人哋食嘢啦，你成个用餐过程咧都系唔讲嘢。所以其实学习点样生活咧，远比我哋想象中重要啊！就好似咧一对名牌嘅餐具咁，你唔用佢嗰一刻咧，个餐具就已经系失去咗佢嘅价值。千祈唔好本末倒置，我哋咧一定要将我哋嘅生活顾好，将我哋生活咧过得差嘅话，咁样就会冇咁好。所以记得咧要记住，我哋人做嘢都系为咗生活，唔好忘记咗生活嘅意义啊！ 小伙子长大了，在世事难料的森林寻觅理想事，越向着青春走远，越容易孤单，你可有发现？小伙子相会了，聚散亦难料，诉说了辛酸，也话说了当天记忆里那旧碎片，重组了吹丝向往的昨天，脸庞上成熟到已多加一份怀疑，连欢笑都觉得幼稚，散寂了风姿，好光阴往往流逝，悄悄挥发掉了很多很多经典，现实里装英雄难避免，成为了不懂哭也不想笑的一个汉子，像木偶碎会乍现，人多么讽刺，生命里谁令你还在意？小伙子体会了，在岁月沉淀坚持，最后也写上脆弱的诗，感触远浮在那日心田，紧闭着眼睛承认过去错过的线， 像木偶，谁会在意？人多么讽刺，生命里谁令你还在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啊，仍然。咁接近周末嘅时候咧，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啊。昨日就是520，即是我们普通话来说就是和爱你嘛，我爱你啊。所以就是一个比较浪漫的数字，很多新人原来都会揀这一天去做登记的。不过今天讲一下就是广州，因为原来广州的黄埔区容德里社区举办了一个都几盛大的水上婚礼，甚至超过了10,000人就去观礼。为什么呢？原来咧呢一个嘅婚礼咧就系叫做嘅宋允啊，宋允即系宋朝嘅宋啦，允美个允就系水上婚礼，喺历史文化街区咧嘅容德里咧就浪漫开场啦，有10对嘅新人啊，系10对啊，就会用一个宋代嘅婚礼习俗咧去做一个婚礼嘅仪式，咁甚至咧就会喺水上面咧系坐住啲船咧就去做婚礼嘅。如果大家有看过啲相嘅话咧，就会见到咧佢哋坐嘅船咧都系有少少古代嘅风味嘅。10几对新人咧就会喺条河度啦，然后就同街上面嘅喺岸上面嘅人喺度挥下手啦，影下相啦。咁成个活动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唔同嘅传统元素，但同一时间又有一啲现代嘅元素嘅。希望咧就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独特嘅宋式婚礼体验俾大家。咁甚至咧，譬如如果睇下新娘着啲咩咧，新娘咧就系戴住凤冠啦。然后大家如果有睇一啲电视剧嘅话咧，佢哋着住嗰套嘅 好靓嘅衫，都系嗰一套嚟嘅，红色嘅。咁另外亦都系会拎住团扇啦，就遮一遮住新娘块面啦。佢哋嘅传统习俗就系话，咁当然啦，而家嘅新娘咧就唔会遮住块面啦，拎住嚟泼下嘅啫。咁系非常之优雅同埋好温暖啦，亦都可以见到我哋东方美日嘅神韵。咁如果新郎哥咧都系戴住即系着住啲红色啦，着住戴埋一顶帽啦，都系我哋古代嘅帽嚟嘅，咁咧就非常之靓嘅。咁其实咧，除咗系呢一种嘅婚礼习俗咧，讲到新人嘅时候都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体验之外咧，其实咧岸上面嘅人咧都系有一个比较好嘅体验噶，因为咧头先讲到有一万几人喺度睇啦，个个咧都系好少见到一啲真实嘅送葬嘅场景啊，即系最多系大家都系喺古装嘅剧集入边见到啦，咁但系咧佢哋真系尽量去用一个宋朝嘅习俗啦。会面对面去拜堂咁样啦，类似咁，所以咧亦都可以见到咧，如果我哋咧而家系即系大家有一个好啲嘅选择，譬如我哋大家都可以试下用一个宋代嘅婚礼习俗咧去试下行礼嘅时候，唔知大家都会唔会试一试呢？ 管不得你熄的火炉。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来，没法这今日还未成熟到大方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爱住你胸口皮毛，练习在大街中跑步，练习漏夜飞车赶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都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都依然为你好，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齐过，剩下光年那一段曾风清楚，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倒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传召我仍然心路，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可最后 呢首歌系容祖儿嘅《九秒九》。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咧，生活博士咧就讲下大家一定会入厨房嘅时候用到嘅用具啊，就系砧板。咁但系咧就讲下佢点样清洁嘅。大家都知道啦，市面上嘅砧板咧都有几种唔同嘅材质。咁我哋就睇下时间有几多咧，讲到几多啦。咁第一种咧就系木制嘅砧板啦，比较厚身啲嘅，大家通常咧都会爱佢爱嚟切一啲生肉啦。咁但系咧，如果大家有用过嘅话咧，都觉得啊，好似比较吸水，同埋咧比较难清洁嘅。咁所以咧，尽量如果我哋一切完嘢咧，就即刻就揾冻水啊，冲走啲血水，避免呢一啲嘅蛋白质咧凝固咗喺个木头嗰啲罅隙咁度嗰度。咁另外咧，如果大家系每一日咧都用完之后咧，不妨试下撒啲盐或者梳打粉咧去冲洗，咁样咧亦都系可以嘅。咁另外咧，如果大家都系有用到呢一个嘅塑胶砧板嘅话咧，用完之后直接咧就可以揾呢一个海绵去清洁啦，然后咧顺住呢一个刀痕啊去揾海绵加洗洁精咁样。慢慢咧就可以清洁得干干净净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想清洁得更加好嘅话咧，就可以揾漂白水，咁喺稀释咗三倍以上嘅漂白水之后咧，再揾湿纸巾咁样印喺上面都 OK 嘅。呢首歌系 Marco 叶增云《半途而废手册》。 是什么家教？凡事要做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视为长跑，鼓励不变，让成怨侣万千。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船。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前人讲恩怨由天，一爱到底无权算，但是这代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途尽废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够 缺缺点，只愿留住你可爱那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反华组织香港监察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发表含失实和污蔑言论，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对特区政府官员实施所谓制裁的简报，刻意误导公众，抹黑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有关简报所提及的所谓制裁全属卑劣政治操作，妄图恫吓维护国家安全的香港特区人员，明目张胆地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作出干涉，香港特区对所谓制裁嗤之以鼻，无惧任何威吓，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成功订立，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短板终于得以完善。特区政府强烈敦促这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停止污蔑、抹黑、干预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吉尔吉斯外长库鲁巴耶夫。王毅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呈现快速全面发展势头，贸易额特别是农产品、新能源、汽车贸易快速增长，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爪手，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库鲁巴耶夫说，吉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他又说，中吉乌铁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希望三国尽快签署政府间协议，早日启动铁路建设。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一上午在舉行烏克蘭問題會議之前，為已故伊朗總統萊希默哀。今個月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的莫桑比克常駐聯合國代表阿方薩在會議前要求成員國代表站立並且默哀一分鐘，對萊希和他的隨行人員在直升機墜毀事故中遇難表示哀悼。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埃爾丹隨即在社交網站批評安理會為涉及大規模殺戮的萊希默哀是恥辱，認為安理會已經變成全球和平和安全的威脅。雖然美國國務院說美國對萊希等人罹難表示哀悼，但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回應的時候批評萊希支持中東地區的極端主義組織，認為他的雙手沾滿鮮血，美國會繼續追究伊朗破壞地區穩定的責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关于我和泰拳的那件事。 泰拳运动员叶永恩， 其实一开始我都会有啲心态好顾忌，即系女仔之家去打拳会唔会唔系咁好呢？我打咗大约3个月嘅时候咧，我就开始萌生咗一个对打嘅念头啦，觉得好好玩。之后我就开始咗我第一场嘅馆内赛。 更多有关泰拳运动嘅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我和泰拳的那件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星期二嘅朝头早，5月21日，6:36。好开心又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倾下偈。啱啱咧我就放完一个小假期，去完泰国旅行翻嚟，稍后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开心嘅事。咁但系翻到嚟咧，哎呀，系咁落雨啦。今日都系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啦，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都高噶，95%。咁所以既然咧翻到嚟落雨，今日就要同船仔倾下呢个问题。早晨，船仔。 早晨啊 ，Vicky。 船仔啊，我想问下你，自从搬咗去村屋之后咧，有冇发现多咗唔同嘅昆虫喺你屋企出现啊？ 哦，咁当然啦，一定系大量嘅。 有啲咩咧？ 其实又不是 exactly 昆虫的，因为我家以前是真的没有四脚爬爬的，然后就在我家现在是出现了2条的，不过他们又不见了啦。 是啦，他们会匿埋的，他们有声的，会叫的。 Oh my god， 暂时听不到，但我是那些是 mini 版的，因为我之前是啦，见开那些都是大只成人版，都不是成人 ,sorry, 成虫版啦。但是他现在就变了 mini 版的 BB 这样啦。然后就发现有很多蜜蜂啊，好奇怪啊。 我都有我那边。 但是呢，我之前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之前住得高啦，40几楼呢，那时候呢，那些蜜蜂就不是蜜蜂，是黑蜂来的。 哇， 真的好大只，那些成日夏天一到咧，就会每一个月飞入屋嘅，系、 啊。 但系咧，而家咧嗰啲全部都系蜜蜂咯， 黄色噶嘛， 系啊，好细只嗰啲咯，好细只嗰啲。我就系明明，因为我系有装纱窗噶嘛，咁我心谂点解佢会入到嚟嘅咧？咁样，所以最尾发现原来系我啲罅，即系我个玻璃窗同埋个纱窗中间咪有条罅嘅。 系啊系啊， 原来嗰条罅佢系入到嚟嘅咯。 哦，佢飞咗入条罅，跟住你哋一开个纱窗， 都唔使开个纱窗，我系开个玻璃门佢都入到嚟。即系我平时开一开窗，剩翻个纱窗喺度。 系啊，咁纱窗， 但系原来纱窗同玻璃窗中间嗰条罅， 系 佢哋就入到嚟啦。 哦， 所以我咧就变相要去特登再买啲毛毛咧黐翻实条罅。咁于是就真系少咗好多昆虫入嚟，同埋尽量咧，我而家系夜晚黑我就唔开窗嘅。 嗯， 因为夜晚黑咧啲虫见到光咧，就点都会入嚟你间房噶啦， 蚊啊，咪飞晒入屋系咪啊？ 系啦，咁所以我就可能朝头早或者下昼嘅时间就会开窗咁样咯。 嗯，我自己搬咗去村屋之后咧，我都有同你嘅问题相反，一样啦应该话，但系相反咧，有好多人同我讲话，哇，你搬咗入村屋小心，有好多曱甴啊，有好多老鼠啊，反而呢两样咧，到而家目前为止，我搬咗去村屋4年左右啦， 呢啲系真系冇见过 的。哦，真系噶， 系啊， 我见过一两次。 系， 我 喺屋企定系喺街先？ 咁当然喺屋企啦， 喺屋企啊， 系啊 ，touch 千祈唔好再俾我遇到啊！唔系因为屋企天台嗰啲水管，你知啲曱甴系可以出现噶嘛？哦、即系你冇办法避到噶嗰啲系。 我又反而冇嘅。即系曱甴同老鼠我都冇，但系咧蜜蜂咧就经常喺个天台嘅地下咯，即系佢已经挂咗啦。 哦，系啊，系啊，好多喎。 系啦，咁四脚爬爬我都有嘅。本身开头咧我都即系哇，会唔会有几只嘅屋企都个感觉系 一家大细噶啦。 咁但系到最后其实佢会帮手食下啲蚊啊， 系啊，几好噶 昆虫啊，系啊，所以咧如果有屋企有四脚爬爬，有啲人话系福气嚟嘅。 你有冇改名啊？帮佢？ 我唔知边条打边条哦，你有帮佢哋改名？ 我冇啊，因为我想帮佢改名，谂紧佢个名嘅时候，佢已经唔见咗啦。 系啦，咁除咗今日咧就系讲下四脚爬爬之外咧，就系因为琴日我翻到嚟香港啊，夜晚嘅时候咧，即刻见到有个现象就系有飞蚁。 哦，系啊， 琴晚有飞蚁啊，咁我即刻咧见到嘅石油即刻撑窗啦，飞咗两只入嚟啫，咁即刻即系拍屎佢咁样啦。咁其实我曾经咧搬入嚟嘅时候咧，有一个最我可以称为咧超级大型嘅一扎，真系喺短时间之内佢飞晒入屋，哇吓到我劲惊，系差唔多有成二十几三十只， 哇好多、啊， 系几秒间、啊， 咁佢哋系一群咁样活动啊， 然后咧我就即刻闩窗啦，哇飞到根本你都唔知道自己，你好似一捉只手咧，你已经掂到几只咁样啦， 好惊啊！ 咁我就嗰阵时即刻攞吸尘机系吸晒佢咯，因为最快最方便啊嘛，咁都唔系用电蚊拍咁样嗰啲啦。咁但系点解会有飞蚁咧？啲飞蚁又系点嚟？我哋又可以点样去处理啦？所以今日咧就同船仔一齐讲下呢个啦。咁首先我哋了解一下究竟飞蚁系咩嚟先啦。你唔好听到佢咧有个蚁字咧，就以为佢净系蚁。其实飞蚁咧系白蚁，但系咧佢又唔属于系蚁科，佢反而咧喺生物学上面咧原来系蟑螂嘅亲戚，即系曱甴嘅亲戚嚟嘅。系啦，咁所以每一到春季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出没噶啦。咁喺平时嘅时候，点解好似见唔到佢嘅咧？原来佢哋就会成群咧喺佢哋嘅巢穴嗰度啦， 系 佢哋就会匿埋。咁啲小朋友啲 B B 蚁咧，开头嘅时候佢冇翼嘅，咁当佢差唔多大大下有翼啦，去到春季，适合啦，这个摄氏有20度以上，相对湿度80%以上啦，今日咧都95噶吓，气压急速下降，同埋一啲大气压之下嘅天气咧，就会形成咗一啲佢哋觉得啊可以出没去揾一个新嘅地方嚟到去筑巢，即系去结婚啊，佢哋生 B B 去组织佢哋嘅家庭嘅时候咧，就会喺呢个时间出没噶啦，咁咧好搞笑噶，佢哋咧有个习性就系中意光嘅地方啊嘛，系啦，咁点解咧？原来光啊，就 系 好似月亮，我哋白灯嘅光啊，好似月亮咁样。咁佢哋咧一见到有白灯咧，就会好中意飞埋去噶啦。咁佢哋咧就如果佢哋譬如飞咗入屋啦，佢哋一只嘅话咧，佢哋系唔能够繁殖噶嘛。原来咧，当你真系细睇嘅时候咧，多数都系成双成对咁样飞嘅。 哦，系啊， 我琴日咧就系有两只一齐飞咗入屋。跟住我即刻闩窗啊嘛，咁就冇啦。咁我又发现，佢真系两只一齐噶喎，咁样。咁但系咧，有一啲方法咧，我哋都可以预防得到嘅。啱啱有讲啊，就系话佢哋咧系会中意白光啊。如果真系飞咗入屋啦，你又冇吸尘机，又冇电蚊拍，整到佢唔走，咁点算咧？你可以预备一盆水，然后用一个白光照落去呢盆水嗰度，佢咧就会咧飞入去啦。 咁但系如果系啦， 但系如果你话啊，我屋企咧真系唔系用白光嘅、哦，咁可以试下用黄光。黄光咧原来系冇咁吸引佢哋嘅，系啦。咁、哦、所以你可以夜晚嘅时候，你譬如床头灯咁样，你瞓觉之前想睇下书、睇下电话，你唔想熄灯住嘅，咁你可以尝试一下床头灯就唔系白光。用下黄光啦， 哦，原来系咁嘅， 系啦，咁所以如果呢一家雨季啊嘛，咁最紧要系咩？唔好有白蚁入屋，如果有白蚁入屋咧，就真系头痕啦，你就要有揾下师傅过嚟咧去清洁啊，或者去帮佢哋，即系点样俾啲药嚟啊，令到佢哋走啦。如果唔系咧，就啲木家私就真系乜都冇啦。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耳仔 有啲人会识得喐，有啲人会唔识喐嘅咧。原来喺我哋嘅耳仔咧，侧边都有肌肉嘅，佢叫做耳肌。咁其实人类嘅祖先本身嘅耳仔咧，系会随住我哋嘅声音嚟到去移动嘅，即系好似我哋嘅宠物咁样。我哋嘅猫猫狗狗当听到有声音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诶竖起只耳仔。原来我哋人咧都有呢个功能嘅。不过慢慢，我哋人类咧开始进化到去冇咗呢个功能，甚至系当我哋现代人听到声音嘅时候，我哋系会成个头去喐。即系譬如假设喺左边有声音嚟嘅时候，你唔系净系喐耳仔，你系会成个头拧过去左手边，听下究竟发生咩事，睇埋究竟发生咩事。咁虽然大部分嘅人咧，只耳仔咧都唔会跟住声音喐噶啦，但系我哋嘅脑部咧，去控制耳机嘅区域咧，都系仲有反应嘅。而呢一个咧都有一个现象嘅，叫做痕迹性质。佢嘅意思咧，其实就好似脚印咁解。而我哋咧，人类啊，都因为进化嘅痕迹，都有好多嘢唔同改变咗，就好似智慧齿咁样啦。之前中医师都有讲过啦，智慧齿咧，原来以前嘅人啊都有用途嘅。本来都是用来进食的。进食什么呢？原来以前的人会用智慧齿来进食一些植物、啊、比较硬身的食物。但是随着我们人类的飲食习惯变得复杂了，杂食、啊、我们变了什么都吃的，智慧齿就慢慢变得不再重要。甚至乎我们会好像之前那样，我生智慧齿的时候没用的了，医生都说摸了它了。所以原来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有智慧齿，又有为什么我们有些人的耳朵懂得动，有些人就不懂得动呢，都有原因的。不过懂不懂动都好，多些留意我们的身体，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特质，其实都是很有趣的。希望之后同大家继续讲多啲关于我哋嘅身体，甚至乎系我哋嘅鼻哥啊、眼睛啊，甚至系头发都可以了解一下。究竟当中有冇啲乜嘢得意嘅嘢咧？之后再同大家讲下啦。 只剩下一片空白，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 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间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这样做应不应该，自己被自己阻碍，一个人悲伤起来，感慨生命突缺了一块。 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 世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No no， 天还没亮就起来，脑袋只剩下一片空白，喧闹过后的。 来自潘宇谦 AP 的《不明白》，大家又明白就要留意住我们的神光百科，而接下来就是职场 KOL 环节。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五月二十一号星期二啊，朝头早继续咧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最近咧就即系雨季啦，潮潮湿湿嘅感觉，硬系咧个人都会想饮翻啲凉茶。其实凉茶同茶咧个性质一唔一样嘅咧？ 其实咧都系一啲植物性啦，再去冲泡啦或者熬煮啦。咁不过咧我哋茶树咧系真系讲紧山茶科山茶属呢一个嘅植物系制作出嚟咧先叫茶叶嘅。咁、但系凉茶咧用嘅一啲可以系好多种唔同嘅草药料啦，或者系单一味嘅草药料再熬煮咧就叫凉茶嘅。 喺呢啲咁湿湿立立，除咗饮凉茶，喺茶方面其实可以点样令到我哋饮完个人舒服啲咧？ 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比较深色嘅茶汤，譬如保里茶类啦、熟保里啦、黑茶类，有啲叫做茯砖啊、我哋绿宝啊，呢一啲咧都系会相对比较去湿啲嘅。咁可以试下，咁同埋因为我哋成日都手冻脚冻咧，咁其实呢一啲后发酵嘅茶咧都帮到我哋咯。 咁其实又讲翻凉茶，凉茶点解会出现嘅咧？ 咁我哋讲紧咧，其实岭南地区啦，其实好多咧好细个已经会识得去山草药去采药啦、煮茶啦。 咁岭南其实喺边嘅咧？ 咁系讲紧中国嘅南方地区啦，包括广东啊、广西啊、香港、澳门呢啲都属于噶。你知呢啲环境咧都比较湿热啲啦，咁其实好容易滋生细菌啦。咁我哋讲紧一啲肠胃炎啊、皮肤病啊、传染病都系好常见。咁而民间咧就流行用一啲药性比较寒凉啲啦，可以清热啊、去湿嘅中草药去熬煮。咁所以我哋呢一啲称为广东嘅凉茶，咁都有啲系苦啊，有啲系甜嘅都会。 咁其实喺北部嗰边，因为啱啱有讲啊，岭南地区咧就会有啦。喺北部嗰边嘅人会唔会都饮嘅咧？定系唔饮噶？ 其实北方人佢哋反而饮一啲花茶类啊、绿茶类会比较多啲嘅。 明解。咁点解凉茶又会咁受欢迎咧？ 讲下究竟几时开始有凉茶铺先啦？讲紧咧系最早1870年香港开埠以嚟咧，已经有凉茶铺噶啦。系啊，咁咧喺20世纪嘅20年代啦，到50年代咧系凉茶发展咧嘅黄金时期啊。讲紧咧好似而家啲咖啡咁常见嘅，一条街咧系可以有3-4间凉茶铺咁多噶。咁可能我哋未见过啦。咁但系其实同当时咧嘅历史咧系背景系有关系嘅。當時早期的殖民地政府啦，其實咧唔係所有華人咧都有提供西醫俾佢哋嘅，係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其實本身華人咧對西醫咧都會有成見，即係唔係咁信西醫學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佢哋有啲乜嘢頭暈身興啦，其實咧簡單嘅事咧，佢哋都會飲杯涼茶咧就去驅走呢一啲嘅毛病咯。 即係覺得有啲濕，我就飲下呢一個去濕茶。 係啊，但係其實當時咧涼茶鋪有啲唔係淨係涼茶嘅，佢都仲有埋汁藥喺入邊添㗎。 哦，即係好似中醫咁樣嘅。 係啊，咁我哋以前有啲涼茶鋪，佢哋叫醫館啦，會賣中藥啦、生草藥啦，幫我哋汁藥。咁有啲會翻去屋企用嗰個瓦煲自己去煲都會嘅。 我有聽過咧，就係有一樣嘢咧，就叫做豬仔船，係咩嚟嘅咧？ 講緊咧，我哋以前好多菇呢㗎嘛， 除了平日他们成日在户外工作，讲紧呢啲姑娘很多时候呢要是去美国开矿啊、搵工啊，即系做打工啦。咁而呢一啲船，咁以前飞机都要16个钟，系咪17个钟？但系船你搭几耐啊？ 哇，起码半年啊， 系隔几个月啦，最少都。咁但系长途跋涉啦，以前嘅卫生情况又冇咁好啦，喺呢船上面系好易病嘅，咁亦都冇即系好好嘅医生啊、医疗设施啦。咁所以当时咧，凉茶咧就系船上面嘅医疗设施啦。咁根据翻政府资料咧，1869年嘅殖民地政府咧系刊登个声明咧，就系话，如果我喺香港过海嘅猪仔船，即系载住呢啲姑娘咧，一定要带一个好出名嘅 凉茶师傅。 系啦，唔系一款凉茶，而家仲有卖嘅，你估系边款凉茶？ 我知 苦嘅 个，我错，24尾 冇错啦，就系跟船啊，要煲定煲24尾啦，同埋嗰个 钟都几大量， 系啊，咁同埋佢仲要比例噶，即系唔系话你有就得噶，佢要跟翻你嗰个船上面嘅人数嘅比例去决定咧，你个煲着咧要有几多，如果唔系咧系犯法噶、 即系起码一人一杯咁样。 咁我就唔肯定啦，咁但系咧呢一啲姑娘啦，其实除咗船上面有得饮之外咧，佢哋好多时候咧自己都会带定啲嘅。咁因为如果唔系去到金山做嘢，哇！你开矿又容易病啦，嗰度咧人在海外又冇大夫睇啦，咁唯有咧就系饮凉茶去好翻咯。 咁我又有听过凉茶有第二个名嘅，就系、是、叫做寡佬茶，咁又系点嚟嘅咧？ 去到50年代啦，好多內地人咧去香港打工啊，咁好多唔少咧都係單身男士啊。講緊孤家寡人，你有啲咩頭暈身興啦，都會習慣咧飲涼茶。咁所以咧好有趣嘅喎，就係涼茶鋪嘅數量，一個地區涼茶鋪嘅數量同當地單身男子最高嘅人數咧係成正比嘅。即係如果嗰個地區特別多咧，單身男士咧係特別多涼茶鋪噶。 O.K. 即刻而家冇呢支歌仔唱， 而家系咪想即刻 Google 下边度多啲凉茶铺去嗰个地区？ 边条街最多男士先，最多凉茶铺先咁样？ 但系因为系有趣嘅，即系当时其实呢啲嘅男子啦，其实佢哋好多时候都做一啲体力劳动嘅工作啊。咁又系啦，其实佢哋自己住嘅地方都好细，未必会自己走去煲药啦、调理啦。咁当时嘅医疗福利未咁普及嘅时候咧，咁咪去凉茶铺调理下咯，仲要有人同你倾下偈，可以等时。冇咁闷添， 哇！真系消磨一下时间添，凉茶铺系 噶。讲紧咧，以前咧凉茶铺咧唔系净系卖凉茶噶。讲紧50年代开始啦，譬如庙街咧有一个凉茶铺咧，佢开始咧挤啲杂志报纸喺铺头， 俾人饮住凉茶咁睇。 系啦，哇！点知咧，哇，劲好生意啊！即系因为以前咧，即系穷啊嘛，咁你未必好多人会自己去买，咁你喂你饮杯凉茶又可以免费睇，咁咪可以聚集喺。到后来呢再引入收音机啊、黑白电视啊、电话啊，甚至乎呢有些有冷气啊，咁变咗呢佢哋会喺嗰度，好多客人会喺嗰度打趸咯，我哋俗称。其实喺后来呢市政局呢係宣布呢凉茶铺係要有牌嘅。虽然佢係本身有疗效啦，但佢唔可以话真係一个西药啦。咁所以呢就会有一个凉茶牌。咁但係呢有啲传统嘅凉茶，譬如野角菜生鱼汤有冇饮过？ 我饮过野角菜囉，我鍾意饮，但係生鱼 系啦，原本咧其实系要野角菜生鱼汤呢一个凉茶噶， 但系即系佢系成嚿嘢嚟， 成一踩嘢嚟噶，系啦。不过咧，因为如果你放咗生鱼咧，就要有熟食牌啦。咁啲凉茶铺咧就计个条数，喂唔襟计，咁就继续卖角菜水，但系就走生鱼咯。 即系但系落鱼会，我以为开头咧点解冇咗鱼嘅部分就系、是、二腥啊？即系惊佢摆唔得耐啊嘛，系咪啊？ 其实佢哋系原本系一 pair 噶，甚至乎咧， 但反而我想试你讲完，唔知香港仲有冇咧？ 真系要揾下，同埋咧，佢哋虽然走咗生鱼，咁原本有生鱼佢哋会落盐去调味噶嘛，但系咧剩翻野角菜咧，佢都照挤个盐去。 唔怪得点解要有盐啦？ 系咪好有趣啊？ 我成日都觉得佢明明就甜甜地，无啦啦做咩要加啲盐落去？ 系咯，而家谜团解开啦。 啊，原来以前有鱼噶。咁但系咧，因为时代嘅变迁，其实而家越嚟越少咧，系见到有凉茶铺嘅。譬如有阵时咧，即系讲嘢讲得多啊。 喉咙有啲痛嘅时候，你都会想，诶、哎、啊，想搵间凉茶铺嚟饮凉茶，但系真系好似买少见少。 其实凉茶铺咧，去到七十年代就开始式微啦。咁同有唔同原因啦。第一就系、是、西医开始流行啦。以前咧曾经试过鼠疫啊，咁鼠疫之后咧，咁变咗殖民地政府咧就开始推广西医啦。咁亦都聘用好多华人去做护士啊、助产士啊，令到想改观啦，我哋。咁開始多咗西醫啦，咁有競爭啦。第二有好多舊嘅地區會重建啦，咁變咗一啲舊嘅涼茶鋪要搬去新嘅地方，但係面對一啲嘅租金壓力咧，其實都好難做啊。但係其實你會見到而家唔係冇嘅，但係佢哋會轉型咯。係啦，譬如而家好多係預先包裝咗啊，會乾淨企理咗好多啦。咁甚至乎開埋喺地鐵站沿線啦，同埋唔係淨係賣涼茶嘅、 嗯， 有埋燒賣啊， 係啊，小食啊， 小食啊咁樣去做咯。 嗯，咁所以今日如果星期二你唔想飲茶，但係咧你想飲下涼茶，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噶。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健同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嘅，咁啊，见到出边25度嘅气温，雷暴警告咧就生效紧噶，咁啊，亦都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亦都提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领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其实就齐人嘅，咁啊，阿小白喺度啦，另外 Vicky 喺度啦。 喺度，早晨。 系啦，咁另外就船仔都系喺度嘅，咁啊转头会同我哋睇下天气啦，系啦，你有咩讲噶？ 早 啊。哦，好。咁另外咧就系交通组方面咧就阿 Tiffany。 早晨。 早晨 ，Tiffany。系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咁啊 Tiffany 先同我哋即刻睇睇先。 好，咁今日咧就有两宗交通意外想同大家讲咗先嘅。其中咧就係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咧就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啦。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都有交通意外，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有交通畅顺嘅。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沙田沙角路有水管急收，去大涌桥路方向近旧世军田家炳学校嘅快线封闭。另外，西贡区有天后保诞活动，宜春街、连春街同万年街分别都有局部嘅封路改道措施，而宜春街嘅的士站咧都系暂时停用。最后，北角民新街同埋七姊妹道都有水务工程，去民新街近民新大厦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另外啦，天雨路滑啦，所以大家咧要小心驾驶啦。 嗯，咁啊，听到沙田嗰度有一条线就封咗啦，咁样。咁啊，大家驾驶人士留意啦吓。咁啊，天雨路滑的确就系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如果你话就咁睇除咗交通组有讲到啲地方之外啦，咁啊，见到其实大埔嗰度都有啲塞车啊，出吐露港公路嗰个位置。 咁另外咧，都系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嘅就系头先咧讲嘅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即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咗噶啦，系、啦，咁龙尾咧就有待消散，排到去大埔墟嘅， 系嗰边咧都希望快啲搞到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一塞咧就真系有排塞啊吓。咁、吐露港公路都系主要干道之一嚟嘅，系啦。咁啊，上个星期就太平清照嗰啲 friend， 你 系啊，我系长洲居民嚟嘅，所以我有份参与呢一个太平 平清照的游行活动。 哦，有没有什么得意讲小事要来听下？ 我觉得个太平清照整个巡游呢，它是很展现到嗰、那個團結嘅精神，係、啦，即係因為我係負責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有去參與呢一個活動。 哦，係咩？ 係啊係啊，我 細細個有冇企過喺上面？ 有啊， 接觸上 啊 你有啊？ 幾多歲啊？幾多歲啊？五歲、六歲同七歲、三年都是。 哇！你嗰陣時有扮過咩啊？你？ 嗰陣時我扮過啲劇集嘅主角啦，同埋明星都有扮過， 係 係啦。另外都有嗰啲時事，即係當年2008年雷曼兄弟嘅事件，我都有做。 你又扮過？ 係我做過 明星你扮過邊個啊？ 汪明荃。 哇！ 阿姐係啊，扮個阿姐。不過嗰陣時太細個咧，就未知道扮緊邊個，係啦。但係我記得個名嘅，所以嗰陣時有接受訪問嘅時候，佢哋問我啊，你扮邊個啊？我講得出係汪阿姐嘅。 係 啊， 好嘢喎！ 哇，即係我哋睇新聞可以揾翻喎，係咪咧？ 係啊，我有 你有 save 低， 我有 save 低嘅，我有剪低嗰啲報紙， 係咩？ 有個位係擠住嘅，係啦 係 啦係啦，咁樣咯。 咁都係一個筍位嚟嘅，即係證明你得人中意啊！因為即係揾你扮得個汪亞姐咧，就一定係有訪問嘅。 如果要企喺上面咧，都要識擺 pose 啊，或者係要笑啊咁樣嘅。 攰唔攰啊？ 其實我覺得唔係特別攰嘅，因為上面咧係半坐半企嘅，其實係啦。不過咧就一定要即係出發之前要去咗個廁所先，係啦，因為咧就會即係你就冇乜機會可以再落翻嚟嘅。咁但係喺上面咧，即係又可以吹下風咧。其實同下邊人群係爭好遠㗎，即係下邊你要逼住，係啊，但係上面咧有風吹啊，跟住之後佢又會有把超級長嘅遮咧遮住你，咁所以咧就其實。我会话企上面咧系冇企下边咁辛苦嘅，系、啊， 哇！呢啲体会真系唔知道，我啊冇扮过啦，当然系 冇扮过。 啊，好彩有个人扮过嘅话翻俾我听，点啫？哎呀，好啦，呢长话短说讲完啦。咁啊，出边即系交通方面有啲咩特别同我哋讲下咧？ 今日咧讲就想分享一下港铁咧就新增咗一啲水浸嘅感应器嘅，系啦。咁咧其实而家港铁咧佢就按过去嘅水浸记录啦，咁咧就喺全港咧26个有较高呢个水浸风险嘅车站，咁就连有42个出入口咧，就安装咗呢一个水浸感应器啦。咁咧，港岛线同埋屯马线咧嘅站嘅出入口咧系比较多啲嘅，即系嗰啲有呢一啲警报器。咁其实呢啲感应器系点样运作嘅咧？就系咧，佢哋系安装喺嗰啲车站嘅出口嘅楼梯。咁咧，当嗰啲水浸个程度系可以接近到个感应器嘅底部嘅时候咧，佢就会通知车站嗰边噶啦。咁之后咧，啲职员就会睇翻闭路电视啦，咁就睇下使唔使增设呢一啲防洪板。 嗯， 系啦，咁咧就可以即系到时如果真系出现水浸嘅情况咧，嗰、那个应对效率就会高好多咁样咯。 嗯，我系出现个问题之后咧，即刻谂方法解决，咁啊用埋啲科技嘅一齐帮下手咧，都 OK 喎、 啊， 即係起碼你見到個問題有喺度啦，咁你唔會話淨係坐喺度等佢下次嚟嘅時候先再諗點樣應對，係、啦，會着手去到研究，係啦，預防啊，或者天氣冇辦法預防嘅時候，諗下點樣去到咧就做得更加好，將嗰個嘅叫做影響嗰個程度咧就減到最低，係啦，呢、這個咧就好重要嘅呢、這個，咁啊都幾好啊，咁啊有呢一個嘅，咁當然我唔希望用啦嚇，係啦，咁啊希望即係日日天氣好啦，最好就唔使用啦，咁但係有嘅話咧。是我想換俾我哋嘅就係譬如乘客啦，或者香港市民就安心啲，係啦。咁如果你早啲做到更加多嘅設施嘅話咧，咁相信嗰、那個即係好恐怖嘅水浸情況就會減少好多啦。 係啊，上年咧黃大仙站都比較即係都有受嚴重雨水影響啦。上年咁其實咧港鐵佢哋喺嗰個站咧，即係黃大仙站嘅 B3 出入口咧，佢哋係有考慮過加呢一個自動嘅防洪板，即係甚至係唔需要啲職員去幫手啊。一偵察到就有呢一個自動防洪板即刻出咗嚟， 自己生出啲。 係啦係啦， 咁樣就哦呢個仲勁喎。 係啊，不過佢哋仲研究緊嘅。咁就大概可能7月至9月嗰段時間咧，就睇下會唔會可以試行到咁樣咯。不過頭先提及嘅呢一個感應器咧，就而家好多站都已經有噶啦。係啊，佢係一嚿即係灰色嘅嘢， 安喺啲牆上面，所以大家如果經過嘅時候見到咧，就即係佢細細地好似一個手掌咁大咁樣啦。咁經過就知道，哦，呢一個就係嗰個感應器嚟嘅， 感應水浸感應器， 係啦係啦，水浸感應器，冇錯。 哦，哇！這個都犀利。頭先聽阿 Tiffany 講嗰個黃大仙站，即係諗住裝嗰個就仲勁啦，即係自己見到升上嚟，自咁樣就自己即係搭埋個閘出嚟啦咁樣。不過有陣時即係少少嘅，即係當入星斗市民又會諗法就係，通常啲天氣都係咁噶啦。你上次又喺黃大仙落，下次又唔知喺邊度落嘅啫，係咪？ 唔 係 同一個地區啊？ 唔係同一個地區嚟嘅，咁第二個地區冇裝嗰個水閘，自己升上嚟嘅話，又會喺第二個地區嗰度又落大雨咁樣。係啊，通常即係世事就係咁噶啦嚇。咁但係希望我哋仍然盡善盡美，樣嘢都做到盡量最好。 嗯， 係嘛？好，唔該曬 Tiffany， 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啊，雷暴警告底下咧，咁啊，唔知道船仔喺出邊感唔感受得到咧雷暴警告咧嚇？ 暫時都感受唔到嘅，不過咧，因為朝頭早嘅時候都落過雨啦，而家咧個感覺係真係濕濕立立咁樣嘅，出面嘅濕度而家係幾多咧？ 94%。 哦，係啦，所以咧亦都點解咁濕濕立立啦？咁同埋咧，今日個天咧都係烏雲密布噶啦，所以下晝咧或者其實過多一陣之後，我估啊應該有可能落雨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記得帶翻把遮。 系啦，咁啊，晨光嘅天氣女郎就估下就會落雨嘅，咁啊睇下大家，睇下信唔信？下次你做天氣嘅時候，又出去，我叫你做天氣女郎啊，跟住我出去嘅時候，我又叫天氣先生。 我都估唔到 天氣先生係戴唔戴眼鏡㗎？ 我呢個戴眼鏡咪得咯。 有冇聲效㗎？ 嚇有，你想我咪講俾你咯。 嗰啲咧， 系啦， 咁而家咧都就嚟接近夏天啦，而家嘅气温咧都热咗好多。 夏天噶啦，立夏噶啦，系嘛，系啦。 都小满啫，寻日系。 系啦， 系啊，但我就仲未当佢夏天，我成日都觉得要过咗端午先系嘅。不过唔紧要啊。嗱，我哋讲紧咧就系如果大家最近要结婚啊，咁时候咧通常而家嘅天气咧都比较热啦，大家都会话哎呀，需要一次啊，一定要好好咁样装扮自己咁样。咁所以咧有几样嘢可以提翻大家嘅。第一样嘢就千祈唔好低估咗呢个炎热天气嘅威力啊。 哦， 如果咧系啦，嗱，因为咧如果阿 Vicky 同埋小贝， 如果一出嗰啲暑热警告，就直头婚礼都 cancel 咗佢先系嘛？ 咁又唔使嘅，但系咧就可能要准备得好少少啦。咁尤其是咧，如果你哋系一啲大量嘅户外行程咧，譬如呢一啲嘅一日好热噶嘛，啲花园啊 ，Vicky 之前嗰个系咪都系户外行嚟？ 系啊系啊，户外嘅。 系，我唔知你嗰时个天气点啊，但系咧，其实最辛苦嗰样嘢系体能，因为你朝头早行完礼之后咧，如果大家有夜晚饮嗰个环节咧，其实你十几个钟头系无间断，要咁热嘅时候咧，你嘅能量都系会即刻下降嘅，咁同埋甚至咧系有啲人系话啲姊妹咧系有中暑啊。系啦，咁所以咧最好大家即系安排呢一个婚礼嘅时候，如果大家都估到系一啲好热嘅天气咧，尽量可能短少少户外嗰 part， 多啲嗰 part 咧都喺翻室内入边啊。咁另外咧，你话 即系 系咯，如果你话喂真系唔得，我真系好中意户外咁样，咁点做咧？咁几样嘢要带备啦。第一咧就系一定要带一啲可以替换嘅衫啦，因为好热啦，可能会流汗啦。 姊妹好难换，姊妹都系嗰件叫咩啊？嗰件叫咩？ 姊妹裙， 姊妹裙系啊，嗰件姊妹裙嚟嘅啫嘛，又唔系好多布，嗰个都已经好散热噶啦。 内衣裤系咪啊？讲紧 系啦，内衣裤啦，咁或者如果你系中间话，即系可以有啲时间休息一下咧，都可以换一换啦。 系， 咁另外咧就系一啲防晒啦、毛巾、湿纸巾，甚至系退热贴嘅。如果大家係可以黐喺一啲見冇咁容易顯眼嘅位啦，另外咧就係蚊下水啦，或者係一啲嘅驅蚊貼咧，大家都要小心，一定要帶。如果唔係咧，户外嘅話咧就好容易就會即係咬到周圍都係㗎啦。 貼住幾多搣喎？即係夜晚影相嘅時候幾多搣翻嗰啲驅蚊貼喎？如果唔係咯，佢好鞋脆咬喎。 係啊，咁就有啲搞笑啦。咁同埋如果姊妹咧，即係大家都即係要幫下新娘㗎嘛，呢個時候咧，如果你哇拎一啲蚊下水出嚟。新娘就会觉得你哇真的好帮到手啊咁样。咁另外咧，大家都要谂清楚，因为咧如果夏季嘅话咧，好容易都系有呢个暴雨或者台风嘅。咁所以咧，最好就系、是准备紧成个婚礼嘅时候咧，都要谂下，如果有一啲唔同恶劣程度嘅天气出现咗嘅话，我哋会点样做？你哋又点去意思去到室内啊？但系你系咪有室内嘅呢个场地啊？咁、另外咧，如果系真系话讲紧八号风球啦、九号风球啦呢一啲嘅时候，你又系会唔会 cancel？ Hansel 嘅婚禮咧，即係呢啲你都要準備好。咁、所以咧，由呢三點咧，希望都可以提下大家啦。 哦，實在太開心啦！咁、船仔今日朝頭早又講咁多有關於， 唔知係咪佢做緊準備 咧？近啦，近啦，喂，恭喜定你先、 喂，好啊，多謝你啊！暫時男朋友都未有嘅時候咧，我都會開始諗下。 哎呀，有冇男朋友其實有陣時唔緊要嘅，可能你突然之間相睇就成功咧，係咪？ 我係咩？大家講下天氣先啦。今日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風勢有時較大，最高氣温大約係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未來一兩日咧，仍然有驟雨，接近週末嘅時候咧，天氣比較不穩定 嘅。冇錯啊，而家嘅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95%，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嘅8:30噶。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阿欧、小八、V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晨光大学。 好啦，朝头早嘅7:21啊，咁啊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紧噶吓，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我哋今日啊晨光大学嘅讲师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早晨， 早晨 Ringo。 三位主持人早晨， 系早晨。咁上次咧就即系先有好讲呢一个有关于汽车嗰个生命周期啊。咁我先至原来我先学识咗咧，就系原来汽车同人一样，即系我而家都系爸爸啦。咁但系我又睇翻系，我仔仔又系一个成长期啊。咁汽车都有嘅磨合期、巅峰期、成熟期、衰老期、危险期咁样。 五个期啊。 系啦，如果我自己嘅，希望我而家都仲系巅峰期啦。 成熟期唔好咩？ 成熟期都好，成熟期都好，喺边个都好啦。好啦，咁上次咧就同阿 Ringo 讲过啦，其实每一个嘅期磨合期、巅峰期嗰啲咧，都有一啲特别嘅细节嘢咧，其实我哋要注意嘅。咁所以就邀请 Ringo 咧，就同我哋今次咧就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啦吓。 好啊，好嗱，咁当然啦，即系磨合期咧。即是说新车到手咁、你落咗地咁、头嗰年呢坦白嗰番呢咁真係要磨合㗎喎、当然呢有好多人讲话而家唔係喎，而家我揸电动车又冇机油又冇咩嘢，但其实都係一样㗎啫咁，但当然呢如果你揸啲汽油车呢嗰、那个磨合期呢就更加要留意咁、头一年嘅时间话咧，大家都明白嘅。新车咧，虽然咧都喺厂做过好多啲测试啊，各样嘢等等。咁但系到你走嘅时间咧，始终咧系一个新嘅车，即系小行嘅车。咁换个说话讲咧，特别喺汽油车里边嘅话咧，最重要嘅部分咧就系机油。因为点解咧？机油咧，佢最主要咧就系话将你嗰、那个。即係嗰個引擎啊，甚至係一啲熱嘅嘢，同埋一啲磨損嘅嘢嚇，即係有機會新嘢係磨損噶嘛。佢從機油方面咧，就帶咗出去嗰、腳格啦，同埋帶咗出去出邊。咁、換個説話講咧，響我哋就算好多好多年前都好啦，就算我買嘅新車一個嘢，其實就係話第一年咧，特別響頭嗰幾個月咧。嗰、那個磨合期好重要，即係換句話講咧，即係話因為嗰個機械上咧有摩擦啊，咁所以咧係導致咧係有一啲即係損蝕啊等等嘅時間咧，就話你要換機油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如果響新車，特別響燃油車嚟計咧，第一通常嚟計咧都唔需要嗱，一般我哋換機油咧5000到10000公里咧，但係咧如果佢係新車咧。通常咧3000公里内咧，你就要翻去厂咧要换机油。 哦，原来真噶！我成日见到有啲新车，跟住佢话3000要翻去换，我仲谂住佢可能呃钱嘅添。 啊，唔系嗱，个就系做得好唔好？你架车生命长唔长？就系嗰个磨合期，因为最主要咧就将 即係新車裏面嘅一啲機械上嘅一啲少少嘅，唔係一定係磨損， 係、 一啲唔好嘅嘢啊，潤滑嘅嘢咧，將佢咧就更加做得好嗰啲。咁換句話講咧，嗰、那個換機油咧就非常非常之重要。 哦， 呢個磨合期裏面嘅話咧，坦白講翻咧。都是要记得很多时候呢啲人话个新车啊几时会坏啊话、好似你话斋啲机油啊水啊、或者各样嘅肯定唔会有事但係因为车厂嘅规定呢你返到去呢佢就会一个安全检查放咗啲机油喺啲机油里面呢有冇一啲特别嘅磨损呢如果有特别磨损应该要点做冇嘅时间就换返啲新机油啊、或者新嘅格落去呢咁、呢使到佢呢就话喺个磨合期呢行得更加暢順，你日後嘅時間，包括你成熟期好、巔峰期好，更加咧strong 一啲嘅，咁咧就可以喺磨合期嘅時間咧，記得準時，同埋咧千祈唔好咧係過咗之後先翻廠。 咁 呢一個咧就喺磨合期做得好唔好嘅話咧，大家就要留意。咁同埋咧喺磨合期嘅時間咧，大家都明白啦。架車咧需要 run in 嘅，咁但係咧你黑出去嘅時間咧，踩佢轉數咧，踩到四五千轉啦，甚至飛佢一段時間咧，唔係咁好嘅。因為喺磨合期嘅時間咧係要 smooth， 即係要好順滑，咁所以咧盡量咧，即係喺磨合期嘅時間咧就唔好攣佢啦，即係話咧唔好咧係一啲突然間嘅高速，突然間嘅。加油， 系 俾到佢即系畅顺一啲咧。呢啲咧都系响一个磨合期嘅时间咧，我哋揸车人咧系要留意嘅地方嚟嘅。 哦，哇，真系茅塞顿开，因为咧嗱、有两点咧，其实头先 Ringo 都讲咗啦。第一就系机油啦，机油我都成日咧走去车房嗰度就问佢啊，系要换机油啦咁样。我有阵时候好奇，你知个人系咩都问噶啦。佢话换机油换嚟做咩噶？冇嘢，顺啲啦咁样。答咗我噶啦，咁但系点解会顺啲咧？咁同埋第一次你话三千公里之后，原来换其实系可以喺机油入边揾到架车，到底佢嗰个问题喺边一度嘅？系啦，咁呢个令我第一个茅塞顿。第二咧就系、通常啲人有架新车咧，就谂住嘅哇新车，跟住片一片佢，跟住揾啲地方咧就可能譬如青马桥嗰啲嘅，咁佢行百一嘅嗰个位咧，咁佢行百一嘅就等佢行耐啲， 行顺啲啊嘛， 系啦，成日都系咁讲 嘅， 跟住又话又可以试下佢起步，嗱睇几。犀利咁样，原来全部都谬误嚟啊！ 冇错啊， 系 咯，呢一个磨合期咧，千祈唔好咧停低架车，踩个好高， 系啊， 呢个好伤车头嘅。 哦， 就算你唔系磨合期啊，就算你去到一啲啊话我巅峰期啊成熟期，停低架车 idle 静止嘅时间咧，你好似一啲跑车咁样咧，嗰架車好傷嘅，係、啊，咁呢個咧係大家揸車係一般嘅常識嚟嘅，咁所以大家咧就特別要留意咯噃。 好啊，磨合期知道呢兩樣嘢啦嚇，咁、好啦，巔峰期有啲咩特別嘅嘢我哋需要注意嘅 ，Ringo？ 嗱，巔峰期我都提過啦，一般嚟計咧就喺第一年磨合期之後嘅第二、第三年、第四、第五年咧，呢一啲咧都係要照翻原廠嘅米數 係。 啊、你可以多少少啦，原厂叫你五千翻去要系做 check 车，你可以六千七千都得，因为咧有个 range 咧，香港咧就系差嘅即系短途多，咁所以咧一般咧即系五六千公里咧系正常嘅，咁但系如果喺外国咧一开车咧可能嗰个公里数系多啲啦、公里数多啲唔系坏喎，架车系真系我哋用。咁、所以咧，有機會去到一萬公里都冇所謂嘅。但如果你每日嘅車咧都係得四五十公里停下停下開車又停又開車咧，咁咧可能五六千公里咧，響一個即係話響呢一個磨合期一完咗咧，你就係要準時翻去就是、做 check 車。佢 check 車嘅話咧，通常咧即係話除咗都係換機油啊嗰啲嘢係好重要之外咧，咁一般咧佢咧都會幫你睇埋咧開始咧嗰啲機油啊，嗰、那個 level 同埋啲水啊，各樣嘢，睇下有冇啲特別嘅情況。如果響呢啲咁新嘅車咧，係唔應該要侵水嘅，即係為咗水箱唔應該要加水。冷氣啊等等咧，係唔應該係要加。就雪種嗰啲嘢，因為咧仍然咧都係一個保質嘅時間，保質裏面唔係話需要 換，但係即係正常佢會幫你檢查曬呢啲咁嘅嘢咧。咁換句説話講咧，喺呢一個巔峰期，即係我哋喺兩年、三年、四年、五年咧，你都係架車冇事㗎。 哦， 但係你都要做足咧。 明白，即系我哋保养就好紧要啦吓。好嗱，咁我哋又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同 Ringo 讲下啦。唔该晒 Ringo， 拜拜。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反华组织香港监察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发表含失实和污蔑言论，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对特区政府官员实施所谓制裁的简报，刻意误导公众，抹黑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有关简报所提及的所谓制裁全属卑劣政治操作，妄图恫嚇维护国家安全的香港特区人员，明目张胆地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作出干涉，香港特区对所谓制裁嗤之以鼻，无惧任何威吓，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说，中方对中乌关系发展充满信心，并且赞赏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他又说，希望双方加强经贸合作，要研究出台更多贸易便利化措施，并且强化反恐、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塞尔多夫说，乌方愿意同中方一起扩大合作领域，乌方乐见中国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中方密切国际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一上午在舉行烏克蘭問題會議前，會議故伊朗總統萊希默埃。今個月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的莫桑比克常駐聯合國代表阿方索在會議前要求成員國代表站立並且默哀一分鐘，對萊希和他的隨行人員在直升機墜毀事故中遇難表示哀悼。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埃爾丹隨即在社交網站批評安理會為涉及大規模殺戮的萊希默埃是恥辱，認為安理會已經變成全球和平和安全的威脅。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就说，批评莱希支持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组织，认为他的双手沾满鲜血，美国会继续追究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早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iffany 同大家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一带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咁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去大埔墟。重复一次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现时龙尾排到大埔墟。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在油荔村，另外私隧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博康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

阿船仔咧就突然间同我讲话，哎呀 O 啊，你知唔知咧？依家 I G 咧有啲打机啊咁样。 系啊系啊。 咁跟住我唔知，I G 咪最多 send 下相或者睇下相或者拍下 views 咁样嗰啲咁嘅嘢啦。但系原来咧真系俾佢揿到咧喺个 direct 入边啊，即系 DM 嗰个位咧，倾倾下偈可以玩啲简单嘅游戏啦。 好似系你只要打咗一个 emoji 出嚟啦， 系系。 咁即系你长揿佢，任何 emoji 都得嘅，佢就会变成一个游戏咯。 OK， 咁。咁啊，嗱，呢个咧就系船仔讲咗俾 我见佢呢排都好似好迷呢啲游戏， 系咩？咁 我估咧，每个年代咧都有唔同嘅Q time 嘅游戏嘅。咁啊，船仔讲完出嚟咧，我都用咗呢个去形容嘅，就系话哇，呢啲游戏杀时间几好。咁今日咧，目睹有偶咧，就手机弹咗另一个题目咧，又系关杀时间事，又系关手机事。嗱，但系船仔可以退下先啦。系啦，你去退下。 薯仔，你退下先。 系，你可以退下先。你去退下，因为点解咧？我讲紧1999年发生嘅一件事。 哦，佢未出世喎。 系啦，因为你未出世，所以你真系当时咧唔系薯仔，你真系一嚿薯仔咧，因为你未出世。 系咯， 你真系未出世。 喺个泥下面。 系啦，系啦。咁嗱 ，Micky， 你出咗世啦，1999年。有几多岁啊？嗰阵时 几多岁啊？咁你咪几 岁啦？ 咁你咪话咗俾佢听，你有几 多岁？五岁唔紧要啦，佢都仲系后生嘅，系啊，年龄唔系佢嘅秘密嚟啊，系啊。 咁跟住咧，九九年发生咩事啊？ 1999年 N 字头嗰部手机， 系啊系啊。 咁啊出咗一部型号叫3210嘅手机啦， 好熟嘅呢啲。 喂 ，model 全球大卖1.6亿部，即系讲紧1999年啦。咁啊嗱，你有冇玩过啊 ，Vicky？ 我五岁冇喎， 五岁冇得玩手机啊！嗰阵时系嘛？ 嗰阵时应该得屋企电话咯，我印象之中。 好啦好啦，嗱 ，Vicky， 你又退下先。 好，我 退下。 喂，嚟， 我同小白， 我问一问先， 就系本身都系咁样设定。 唔系，但系 N 字头嗰个牌子我都有用过。 系啦系啦， 你用嗰啲同我哋用嗰啲系唔同嘅， 唔好拗叫，你哋一阵会再次登场嘅。孔奕璇小姐同埋林永仪小姐，你会再次登场嘅。 知道， 你哋停一停先，等我同阿小白怀一怀旧，又好等听众朋友同我哋一齐搭时光机，翻1999年。好啦，嗱呢一部手机就有掣揿噶啦。咩叫有掣揿呢？就可能依家啲细路仔都唔明白咩啊，手机唔系揿个平板嘅咩？庆祝式噶嘛？ 唉，呢样嘢真系又要我弹出嚟讲啦！我每一次咧，即系带仔仔去旅行嘅时候咧，咁你知有阵时啲酒店房有即系有个电话喺度噶嘛？ 系真系有个电话， 系真系有个电话，系真系有个掣揿嗰啲电话嚟噶嘛？佢哋咧真系会问我啲旧系咩嚟嘅？ 啲旧系咩嚟？ 系啊， 唔出奇啊， 真系唔出奇啊！ 好多屋企已经冇一个固网电话， 我屋企都已经冇固网电话啦。咁变咗佢系冇见过啲旧嘢嘅，即系电话我讲紧啦。 系啊， 跟住佢就我叫你拎起佢嚟试下，跟住佢听。都有声啦， 好 有声咁样， 过瘾系咪？ 跟住佢就问我，咁跟住咧，我就话跟住你可以打揿嗰啲掣咧，就可以打到去边度，譬如酒店大堂打到出去或者揾到我咁样。跟住佢就哇，好得意啊呢嚿嘢， 讲得冇错， 系咪新发明嚟噶？ 拎起有声呢样嘢咧，对于啲再新生代嘅人嚟讲咧，好奇妙。 系啊， 因为你手机唔系拎起有声噶嘛。 系啊。 你手機係撳，跟住再撳打電話嗰、那個慶祝式嗰、那個掂一掂佢，跟住先有聲噶嘛。所以頭先小白話聽筒傳統固網式嘅電話一攞起有聲，對於佢哋嚟講好神奇噶。 哦，我明白你哋咧見到我問你哋啲問題嘅時候咧，即係我譬如問嗰部咩嚟啊，嗰部磁帶機係咩嚟啊嘅時候咧，我終於明白你嗰種感受啦。 嗰種感受係咩感受啊？ 就係一種點解你會咁都唔知㗎？死啦！我原來已經咁老啦嗰種嘅感受。 咁你又真係有少少明白喎，雖不中。亦不远， 系啦。 我哋咧随年渐长咧，亦都系不争嘅事实嚟嘅，冇得扮后生嘅。头先讲咧，1999年咧就我系呢一部咁嘅手机啊，卖咗1.6亿部啦，咁啊好厉害。25年之后咧，性能同埋配置咧都唔够依家嘅智能电话去争啦。 以前，所以我就想问下咧，99年嗰部机啊，佢系唔系嗱？而家我哋嗰啲 mon 就好靓啦。以前嗰啲系左右两边咧各有两个灯胆仔射啲绿色光出嚟噶。 哦， 你记唔记得噶？ 我记得， 你记得我 记得。 好啦，跟住嗰一个有啲灯胆仔射出嚟之后咧，就再发展到咧就系类似系LED mon。咁但系嗰一只咧。 就淨係得綠色嘅啫。 係啦， 綠色底黑色字。 皺眉。 阿船仔又理解唔到啦，唔緊要。嗱， 好 霹靂㗎 啦，嗰陣 你一陣先出翻嚟，有你參與嘅部分嘅。我通常講啲題目咧，每個人都有佢發言嘅時間嘅，唔係得我哋龍電發言嘅。 我而家我講完呢 part 想當年之後咧，轉頭我會自己病埋㗎啦。 係啦，咁又唔好。我同阿小白講多幾句想當年先。嗱，記唔記得呢個 N 字頭嘅手機最出名係乜嘢？ 換殼， 換殼，仲有。仲有， 佢入边有 game 铃声，自己入铃声， 系自己入铃声， 而家嗰啲都得嘅， 系依家都得嘅，不过你冇搞咁多嘢 啫。 好啦，头先我讲到有 一二三自己入个音乐落去嘅， 而家都得噶，系有方法嘅。 仲有头先我讲手机游戏杀时间。呢、這個手機遊戲係最 貪食蛇， 冇錯啦！呢、這個經典嘅貪食蛇遊戲咧，再次被發掘出嚟。 有冇爆過機啊？你 夾冇啦，梗係 我都冇。 係啊，超難嘅爆機。你 我有玩過超長，但係都係爆唔到機。 同埋我左右手嘅控制咧，唔係好協調嘅。我細個已經知道咧，係啊，跟住我係渣啲嘅。人哋打到飛天嘅時候咧，我係玩得好差。 因為貪食蛇，當你玩嘅時候咧，佢衰啊！佢設計 係。 佢冇喺你眼前咧，用一个数字去到显示出嚟。 哦，应该。 所以你咧就会觉得系好难协调。但你将佢变成所有数字同点数嘅话咧，你就会手到拿来。 哦，原来系咁。 梗系啦。 咁知道你去北欧帮手研发啦。嗱，讲开研发咧，25年之后嘅今日， 哇，25年吓， 佢咧出咗一部同型号嘅 4G 复刻版。 吓， 香港未有得卖。 当年系 2G 嚟嘅啫。 系啦，依家 4G 嘅复刻版。在内地出售， 系 价值几多钱呢？379蚊人民币。 有冇得换壳？有冇得换壳？ 讲到呢度，不是宣传，不是销售啊，因为已经断咗市啦，你系买唔到 嘅。卖到系好多人买啊嘛， 买唔到。好啦，我讲俾大家睇下个外表系点样啦。外表咧就同以前嗰部一样嘅。我好刻意留意咧，佢后边咧个机背嗰度咧多咗一个镜头。嗱、 哦， 当年咧呢一、這个1999年嗰个版本咧，一定后边咧。就是冇鏡頭嘅嚇，冇鏡頭嘅，但係經典嘅貪食蛇咧，依然係叫做 default 入咗去部手機，因為佢唔 使彩色版， 係啦，佢唔使 download 嘅呢個遊戲，佢係 install 咗入你部手機嗰度。 其實我前排咧，我 download 咗呢個 game 嚟玩， 我真係 玩咗一陣，我都係 delete 咗嘅。因为真系，即系以前觉得好玩嘅，而家再玩嘅时候就觉得你真系 Q 晒嗰啲时间，你就嚟 Q 埋我啦。 因为而家多选择啫， 而家真系好多选择， 同埋冇咗啲掣啊，系嘛？ 有啊，啲掣都有啊。 即系我讲紧，如果你而家自己单，你都系用你嘅自 动 程式 咁样玩， 系啊。 咁你真系揿啲掣，笃笃笃笃咁样。 嗰种感觉系唔同嘅，我觉得。 啱，即系正如而家。打機咧，我都係中意咧有個手掣去到打機嘅，就好過淨係喺度篤篤篤就俾指令咁啊。其實我真係中意，譬如屋企玩嗰啲或者街玩嗰啲。 好啦，呢個《財金日報》咧就俾個標題係咁樣講嘅，年輕人就瘋狂搶呢啲復古嘅手機，就玩呢啲 low tech 遊戲。 过嚟我哋鸭寮街扫嘢咁样喎，真系。 系啦系啦，叫做 low tech 游戏。咁啊，中年人咧买呢部手机咧，就因为忆起青春。 系系系， 咁系真嘅。 想当年啦， 忆起青春，我都记得头先 Vicky， 虽然你讲到好后生，但你讲到入手机铃声呢下嘢，都忆起咗我当年。 以前有冇自己剪过铃声啊？你 我冇剪，不过咧嗰阵时啲杂志咧背后咧，你可以入啲铃声噶，即系譬如加三二四。 嗰首歌 六七四五六，咁加三二四六七四五六井系乜嘢咧？可能就系Twins 嘅爱情当入樽咁算啦，系噶啱噶啦，2000年系呢啲咁嘅歌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就哇好怀念啊！成个操作上，船仔系咪又争啲啊？呢个位 我完全冇试过呢样嘢， 系啦 ，Vicky 有试过， 杂志你有冇睇过嘅船仔？ 梗有啦，不过个手机咧最令我有一个印象就系咧个手机永远咧喺左上角、左下角或者右上角、右下角会有个窿仔， 系 俾你入嗰个 手 机绳啊，好难入噶。 呢啲都系我哋嘅回忆啦。 因为我记得咧，而家直情我以前又系用开 N 字头嗰个手机噶嘛，转咗个智能手机之后，我谂咗好耐点样入嗰条手机绳咯。 哦， 因为冇咗嗰条嗰个位噶嘛。 有嗰阵时有啲人夹硬要用手机绳呢样嘢咧，就嗰个壳。个 case 有個窿，你就扣落個 case 嗰度。 係因為而家都興翻用手機繩噶嘛，我到而家其實都唔係好知道究竟佢哋啲豬豬喺邊一度穿入去咁樣。 而家就孭住啦，當手當 或者嗰啲手機繩就因為 Taylor Swift 啦，即係嗰啲。係 啊 係， 友誼手繩嗰啲啦。我自己都有玩過貪食蛇，但係我嗰個 N 字頭嘅手機咧已經係 LED mon 嚟㗎啦，仲係彩色版嚟嘅。但係咧，我覺得我都要多謝嗰陣時用呢一個N 字頭嘅手機嘅原因咧。是因为佢咧令到我学识咗笔画嘅输入法。 哦，咦，咁你都有掌握知识喎、哦，你都唔系同我哋距离咁远啫。 因为我有用过嗰个牌子啊，同埋嗰个牌子咧，点解我会突然间要打字咧？系原来咧嗰阵时仲未有W 字头嗰个通讯软件噶嘛。然后我有个朋友同我讲话，只要你同一间电信公司咧、用信息打咧，系唔需要额外收。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唔系嘅话收唔知五毫子咁样噶嘛以前。 咁于是我就疯狂同嗰个朋友 message 咧，就学识咗点样玩呢一个笔画。 所以以前咧就会靠呢一样嘢去到赚钱咩咧？就系、如果你同台嘅话咧，就可以系咁倾。咁你变咗，因为你唔想额外俾钱啊嘛，所以我哋就会叫自己的朋友，真系会叫佢，不如你过嚟我呢个台啦。我哋成日倾，成日 send message， 咁你唔使俾钱啊嘛。我屋企人又多呢啲嗱，你我就唔到你噶啦，你就我得唔得啊？ 我印象之中唔系叫朋友，系叫自己的女朋友。呢个好重要。 你讲嘅嗰个就心连心添啦。 个台都冇咗啦，吓橙一嚿橙咁样，即系个台都冇咗啦。即系其实呢啲又好怀旧嘅一啲嘢啊，吓咁啊，唔好意思，用咗阿船仔宝贵嘅青春时间，同啲叔叔去怀一怀旧。但系唔紧要嘅，我深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必定有共鸣嘅。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已泪透，根本他跟我早已被诅咒，任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挽留，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白首。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大事也没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带挽留，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 名字是林峰，依家好多人喺街嗰度都叫佢陈乐君，嗰个电影嗰套名啊，有呢首作品《爱在三千的宇宙》。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咧就去完布吉翻嚟啦，哇，好开心啦， 啊、 去咗四日咋？ 喂，天气好唔好啊？嗰度？ 两日落雨，两日好好天。 喂，但 系咧， 我形容下 Vicky 咁嘅个头先啊，佢都仲系有一阵泰味嘅，即系泰美丽嗰个泰 啊， 系泰美丽、那個。 佢今日朝早翻嚟同我讲嗰呢两条边叫咩咩？ 叫脏边啊， 脏 污糟个脏脏边。 哦，脏边啊！ 我谂住等阵享乐会讲、哦。 中文嚟噶呢个 系 哦，脏边。 哦，咁好啦，留翻你享乐讲。我仲想问下， 英文系脏边。 我而家都。 边系 B E A N 边 边字个边啊 ？B E A N 一粒豆咁样， 装边 讲讲笑啫。诶、哎，咁你又冇乜晒黑到咁样？ 其实我晒黑咗好多我个身，但系我就 keep 住咧戴帽同埋搽防晒喺块面，系、 哦、 啦。咁所以可能咧块面咧就冇咁犀利嘅，但系我全身咧真系晒到红波波，而家痕添啊！即系翻到嚟即刻要剪芦荟茶咁样。咁、 哦、 我今次咧今日想分享啲咩咧？就系、是、其实喺呢四日里面咧，我冇乜行程嘅。唯一一個行程咧，我就係預先喺香港咧係預約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去睇大笨象，係、 哦、 啦，去睇大象。咁我覺得呢一個嘅經歷咧，其實係令到我由我開頭去好興奮，嗯、到我完走咗咧，我係傷感嘅， 即係有啲 guilty 咁樣。 係啦，點解咧？係啦，咁但係其實成個過程咧，好好嘅，呢一個嘅包曬來回接送咁樣啦。咁佢係有車嚟到你酒店咁樣嚟到去接你咁樣嘅。咁跟住去到嘅時候咧，我都仲係好開心咁樣啦，即係終於可以咧見下大象啦！ 你冇同大笨象傾過偈噶？以前 傾過偈， 唔係你見過會傾偈噶嘛？ 哦、 Hello, 即係你會同大笨象傾偈？ 我會噶、哦，我見到任何動物我都會同佢傾偈噶。 我都會噶。 我心靈上，即係譬如我上次去加拿大咧，見到長頸鹿啦、 啊。 其實我人生冇乜點樣見過長頸鹿噶。跟住就覺得哇，幾得意喎 ！Hello， 係啊， 我都會 ，Hello 我都會嘅 ，Hello 我都係 幾得意喎！你咁高嘅，Hello 咁樣， 我想 即 係上次 人其實都有少少同心㗎嘛， 啊、 你去過嗰啲 moment， 同 埋人類同埋動物 ，suppose 喺我哋基因入邊係有一個好想共存嘅模式嘅，係好想嘅，但係當然啦，好想之餘你又會好驚人哋 get 咗你啊嗰啲咁嘅嘢啦。 見到獅子嘅，真係驚啊！見到獅子係啊，好彩有個鐵籠喺度咋，即係鐵籠貼住我㗎。 好，我講翻你個大笨象 先。係啦，咁去到咧，其實成個過程咧都係開心嘅，同埋嗰個嘅叫做體驗團啦，其實我哋就會包佢包咗，就係會為佢食嘢啦，亦都會同佢沖涼添嘅。咁所以係一個 你幫手幫著，係 啊，零距離咁樣接觸。咁其實咧，佢係一個嘅大象保護區嚟嘅，係啦。咁我去到嘅時候咧，佢首先會同大家講解啊，究竟其實我哋呢一個保護區裏邊有啲咩象啦。咁我去嗰度咧就係布吉市嘅呢個嘅大象保護區。咁佢入邊咧全部都係救翻嚟嘅大象嚟嘅，嗰啲大象咧全部都喺馬戲團啦，喺一啲嘅可能。之前是 training 过去表演的大象嚟嘅，咁佢哋咧就多数咧都系亚洲象嚟嘅，佢哋收集喺嗰度，咁而且咧全部都系女性，因为佢哋唔想佢哋不断系咁繁殖，咁所以喺清迈嗰边咧都同样有一个嘅大象保护场，咁男仔嘅大象咧就会喺嗰边， 雄性 系啦，咁我喺嗰边咧全部都系雌性嘅大亚洲象嚟嘅，咁佢又喺首先喺我哋去去， 佢哋咪 long 啲咯，啲大笨象。 想唱歌添，即刻。 跟住咧， 跟住之後咧，我想講嘢。咁跟住之後咧，我就要去佢哋介紹咗好多啦。就係、是、其實我哋去接觸大象嘅時候，有冇啲咩位係唔摸得啊？又或者同佢接觸嘅時候要點樣啊？咁樣啦。咁佢都有講嘅，其實有一個位咧係好危險嘅，就唔好企喺大象嘅中間，因為大笨象佢兩隻眼咧係喺側邊噶嘛。當佢咧係你企中間嘅時候咧，你細粒喎，佢好大隻。 即係佢鼻哥前面嗰啲位，你意思係咪？ 係啦，即係前面啦， 前面嘅中間 係啦，佢就好容易咧見唔到你，佢就好容易個鼻咧就會揈咗你去第二邊咁樣。係啦，係啦，咁呢啲位咧都係佢都有慢慢同我哋介紹啦。咁、然之後咧，亦都有介紹咧、就係、是其實男仔嘅象同女仔嘅象有咩分別咧？原來男仔嘅象咧，佢哋嘅象牙係長啲嘅，大隻啲嘅、女仔嘅牙齒咧就比較真係細粒啲喎，冇咁長嘅喎。咁我去到玩嘅時候喂佢咧，首先食香蕉啦，佢哋係真係好似咧勁快咁樣，你擺個 狼吞虎咽 係啊，佢哋攞個鼻咧攞咗個香蕉之後咧，佢唔係咁樣擺落去喎，佢哋自己拋落個嘴喎。咁、我覺得係 幾搞笑，係 啦，好搞笑啦， 好似睇緊《風失失》 麒麟嗰啲大笨象。 咁跟住咧，我哋仲要落手帮佢整，唔系净系喂香蕉啦。咁当中咧要帮佢整一啲饭团咁样嘅，入边有饭啦，有香蕉啦，佢哋超中意食南瓜啦，仲有加一啲嘅饲料咁样帮佢捞埋，咁样成手劲污糟咁样砌个波咁样俾佢食嘅。咁喺呢一个喂完之后咧，我哋又可以同佢冲凉。冲凉咧系点样呢？要攞个好嗰啲毛毛刷啊，好硬嗰啲咧。佢話即係佢哋話啦啊，唔可以細力噶，因為佢哋原來個皮咧係差唔多有兩 cm 咁厚，你要係好大力咁樣幫佢洗嘅喎。咁係我覺得最深刻有一個印象就係當你洗嘅時候咧，有一隻其中一隻咧，佢就不斷係咁搖頭，不斷係咁搖頭。咁點解咧？你哋估下點解係咁搖頭咧？ 一系就好舒服，一系就唔舒服。 你哋觉得咧？你哋两个觉得咧？ 佢讲晒咯， 都系觉得开心。 我想听下你嘅点滴，因为你又开始眼湿湿咧， 唔系， 跟住我又想睇下你最后嘅心灵悸动位喺边度。 佢同翻，因为开头我见到啊，系咪开心咧？跟住先嗰度导游咧同佢哋讲，其实原来佢哋唔系开心啊，原来佢哋嗰啲大象咧系喺马戏团度救出嚟，佢曾经俾人咧去驯服过，就系佢要不断喐啊，要不断摆动。当佢救咗佢咧，佢救咗嗰只大象已经25年啦，系过咗嚟呢边。咁但系佢 keep 住咧喺度不断喐啊，不断摇头。原来系佢以前俾人 training 佢嗰个嘅喐动跳舞咧，佢洗唔走啊。 嗯， 即系佢到而家佢都仍然系要不断咁样跳动。咁我都问啊，咁其实佢。到几时佢先会停止啊？唔知噶，咁、我就会觉得，咁其实有阵时我哋可能去睇马戏团啊，或者睇佢哋表演啊，好似系娱乐啊，但系其实都系伤害紧佢哋。最重要就系觉得好好保育所有嘅动物啊！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市况啦。咁虽然咧出边咧天气麻麻地啊，今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噶，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啊，有雨有雷。不过咧，港股啊平稳向上，琴日港股有得升啊，升82点啦，大市成交金额咧1564亿啦，咁样。咁啊，恒指重上咧19500点楼上，琴日报咧收报19636点啦。Kenny， 我上个礼拜咧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你都讲咗。话哇平稳之中向上嘅咁样咁啊嗱呢一站咧就达标啦19500咁啊升穿咗条250天线啦往后恒指你会再去点推演咧或者你嘅预测又系点咧？ 咁當然啊，明顯個勢頭方面咧就已經係即係轉咗啦，咁啊同埋都係恆指方面啊，同埋有啲係重磅類嘅股份方面咧都重上250天平均線啦，咁所以變咗個走勢，我相信咧都係反覆向上嘅機會都係會比較大啲嘅。咁呢個配合咩呢？配合幾樣嘢啦。第一就當然係嗰個資金嗰、那個即係流入嘅資金方面咧，係真係有個明顯嘅改善喺度嘅。咁即係你唔好理佢外資定係呢個係內資先啦。咁但係總之就係一定有錢流入咗市場啦。咁你見到呢個係北水方面咧，都係持續係淨買入一段時間啦。咁另外亦都係睇翻，我相信就因為嗰個係外圍方面咧，美股其實表現一路都好係好好噶嘛。咁但係咧就始終去到啲水位方面嘅話咧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唔係太平嘅。咁喺環球資金咧就係重新配置情況之下咧，咁相對港股又真係幾平下喎。咁亦都係咧政策上面啦，包括內地方面啦，亦都有推出咗好多林林種種啊，包括即係呢個係推動消費或者資本市場或者甚至某一啲宏觀嘅貨幣啊、財政政策啦，總之各樣嘢都出咗。 咁所以變咗大家對於香港或者對於內地方面咧，嗰、那個係今年嘅前景咧就有啲改善嘅。咁所以變咗咧就部分有啲資金咧就係滲到入嚟香港市場嘅話咧，咁我覺得都係合理。咁因為資空之前基數實在太低啦，咁所以你有少部分流翻入嚟嘅話咧，咁都會令到港股咧去翻一啲比較正常啲嘅水平咯。因為之前其實我哋都喺節目提過啦，佢嗰個股值咧偏離咗嗰個係平均值嘅話咧，就嗰、那個標準差有成兩個點嘅，咁係都係好罕有嘅水平嚟嘅。所以變咗就我諗佢慢慢去翻一啲正常啲我哋所謂嘅收復嘅股值咯。咁而基本面方面咧，其實你睇翻好多公司公布第一季業績啦，咁就啲重磅嘅平台經濟類股份咧就。雖然唔係話增長得好勁，但起碼都叫對板。再加埋咧，我哋之前喺節目就係講啦，而家佢哋都係好識得做呢個市值管理啊嘛。咁包括呢個回購啊、派息啊、分紅啊啲，咁都增加咗嗰個股東嘅回報啊。咁呢個都會喺股價上面體現出嚟咯。 咁市好咧就可以 technical 啲啦。咁聽眾朋友可能都會想了解一下，哇！依家港股升到去19,500點樓上啦。咁下一站去到邊？同埋與此同時，第二個問題啦，有冇啲股份追一追個落後，繼續咧接棒拉升恆指咧？有冇啲落後中嘅板塊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Kenny 交俾你講啦，唔該曬。 恆指咧，我相信就當然下個位，大家就好少順理成章就睇20,000點啦。咁啊，當然20,000點，我覺得就係、是好似上次咁講，就18,000-19,000嘅時間咧，可能需要整固下先嘅。咁我自己覺得去破20,000點咧，之前可能都需要整固下嘅。咁但係你見到個走勢咧，都仍然頭先講都係對板嘅。咁所以我覺得都唔係話冇可能嘅見翻20,000點。咁所以變咗可能個平均嘅恆指 P/E 方面咧，我覺得有機會去翻雙位數字咯，10倍松少少咯。咁另外就恆指頭先講啦，第一季業績公布之後咧，恆指嘅平均嘅每股盈利咧。是略為向上調一少少嘅，咁呢個都可能突破得到咧嗰個指數再升咯。咁如果你話落後嘅股份咧，就我覺得喺平台經濟股嚟講咧，阿里巴巴咧都仍然係落後嘅。咁當然阿里巴巴落後於騰訊係有佢嘅原因啦，因為我哋之前講就騰訊譬如手遊嗰啲簡單好多啦，阿里巴巴始終電商都面對好多競爭咯。咁但係阿里巴巴嚟緊都有幾個亮點嘅，第一就係、是當然佢完成咗呢個係嗰、那個雙重上市之後啦，就好大機會會納入呢個係滬深港通啦，咁就自然令到內地一啲資金方面咧都會係買阿里巴巴啦。第二咧就頭先提到啦，就啲平台經濟股咧都好積極做分紅啊、回購啊嘛，咁阿里巴巴喺業績之後都係特別有講啦。咁所以單係呢個因素嘅話咧，都會令到佢個股東回報係提升幾個百分點嘅。咁如果你話追落後嘅平台經濟股嘅話咧，我覺得阿里巴巴都有得諗嘅。 咁話風一轉，我哋又轉個角度睇下啲大宗商品啊。咁近排咧中東局勢相對緊張一啲啦，金價繼續破頂啊嚇，歷史高位啦。咁其實咧今日唔止想同 Kenny 講黃金嘅，其實咧少啲講呢個題目啦。白銀都係歷史高位，哇！即係由低位到依家，其實都個價格都撐天拱地啊，咁都幾誇張下，而個升勢都唔係冇原因嘅，唔係乾升上去嘅。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講埋呢一類嘅大宗商品，以至係貴金屬市場啦，好唔好啊？唔該。 嗱，大宗商品咧，我諗呢個又同經濟活動復甦有關嘅，咁。即係大家都睇到就係、是全球嗰個經濟上面即係當然唔係好強勁啦，不談得上好強勁，但起碼都亦都係復甦對版啦。咁尤其是美國經濟嘅情況都係樂觀啦。咁香港就算係第一季嘅 GDP 都比預計係好噶嘛。內地就雖然係即係雖然內地都 OK 嘅，即係你見到內地經濟都係復甦嘅。咁所以見到對於大宗商品嘅需求咧，自然就係會增加啦。第二，我覺得好在大程度上背後咧，譬如尤其是黃金啊，或者貴金屬嘅話咧，其實大家都係對美元嗰個係想分散美元風險呢樣嘢咧，係作出一啲行動嘅。始終美國嗰個債務講咗30多萬億啦，嚟緊仲會不斷去發債噶嘛。咁再加埋美國一開始減息嘅時間嘅話咧，大家都會覺得美匯指數方面咧都會有個下調嘅話喺度，咁所以都會係比較係想分散啲非美資產咯。咁除咗呢個係貴金屬之外咧，我覺得下一陣咧就可能嗰啲係虛擬貨幣又會再升翻上嚟噶啦。咁呢個咧都係有機會發生嘅情況嚟嘅。 好啊，咁啊，散户就 密切留意咧市况嘅变化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啊 Kenny 邓醒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诶，都冇嘅。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同你倾偈啊！多谢你，拜拜。林海玲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现在》。 系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时候咧，天气亦都不稳定噶。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另外记住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都会去到今日嘅10:30噶。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100%。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啊，近排香港真係无限咁多活动啊，即係你话睇嗰啲演唱会呢就不断都要买住飞，不断呢都有人问你呢买唔买到飞啊，无论古今中外嘅演唱会，即係讲緊即係男团又有啲朋友仔单飞开演唱会啦，咁呢个我手头上呢份报章写啦，呢、這个亚洲泼水音乐节呢亦都系香港站强势再度登场啦、上年玩过一次噶，呢、這个 S2O 咁样啦，咁我玩水嗰、那个，唔系嚟香港玩啫、我冇入去 玩， 我冇入去噶，我冇入去噶，系啊，我好乖，好心乖噶，我而家系好心乖噶，我平时嘅嗜好系中意阅读，阅读系啦。阅读，我会听下嗰个读书嗰个环节嘅，我哋二台咧文教组制作嘅冯杰。冯杰嗰个读书节目， 文教组嗰、那个 文教组节目吓咁、样，咁 but anyway 啦，咁啊嗱呢啲音乐嘅嘢咧就交俾船仔呢啲后生女咧去玩下感受下，因为咧近排咧都好火红啦，有个代号咧叫做电音和尚吓，其中一个，即系我见即系佢一路打碟，跟住话 痛苦 系啦，俾大家脱苦海咁样啦，类似系好似做紧一啲即系音乐嘅宗教仪式啊，其实唔系嘅，即系佢我睇翻啲 background， 其实佢都好似一个演艺人嚟嘅啫，咁啊，即系佢有 好似一个系搞笑演员嚟嘅，佢本身系， 但 系 佢就有嗰个信仰，咁样咁嘅意思。不过佢都希望用即系大家和平啲啦，电音可以即系叫做令大家去戾气，咁都系好事嚟嘅。无论任何信仰，大家少一点戾气，多一点和平都 啱嘅，呢个都啱嘅。 系啦，哇，睇翻咧，其实都几夸张嗰个卖票情况，以至咧佢系喺六月八号同埋九号咧，就系端午节嘅长周末咧，就喺呢个。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嗰度去上演啦，我记得咧上演搞嘅时候咧就话个喇叭咧就好似唔系好够大声，但系我估今年咧即系因为上年第一二年搞嘛，咁 有咗经验啦， 有经验啦，就会相对搞得好啲咯，咁样咁啊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参加下呢啲唔同音乐节，因为琴日咧就除咗呢个亚洲泼水音乐节咧，有另一啲朋友咧又叫我去买飞，就 系 有一大班嘅南韩嘅明星咧。就公港啦， 系啊，即系有留意呢一个。 即系阿船仔都系半个韩粉，你都见到个卡士啲阵容都系强劲噶，系咪？ 系啊，我自己都想睇噶，但系我都未买到飞啊。 系有啲咩劲人讲？ 譬如有袁雅啦， 系 啦、如果咧大家系有睇韩国嘅一啲嘅片咧， 系 其实袁雅有好多条片出名咧，都系因为呢个音乐节。 请问系咩片咧？哦，即系佢 跳舞 表演嗰啲片。 系啦，因为有水啊，咁然后佢又好正啦，好睇啦，咁佢成个跳舞嘅过程好正啦。OK。意思唱歌又好听啦， 你都系女性嚟嘅，你去物化翻女性，应该冇我哋男主持咁严重嘅。 我纯粹系一个欣赏、 我都欣赏，袁娜我都欣赏嘅。咁啊，我讲个男啦，咁啊 J Park 啦，好似文说，我听佢啲音乐咧都好流行噶，喺南韩方面个点击次数都好多，特别喺某啲串流平台嗰度咯。 系啊，同埋佢都几靓仔啦，我自己觉得靓仔啊，又大只， 又大只，又唔系好着衫，又戴顶鸭嘴帽咁样唱歌。 系啦，咁另外仲有譬如Jesse 啦，系一个 rapper 啦，系啦，咁亦都系会嚟香港嘅。咁呢一个咧，因为喺韩国嚟讲系好出名嘅，即系好多人都好中意去睇啦，韩国嘅年轻人啦。咁所以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都系疯狂揾紧飞嘅，咁都系揾唔到住嘅。 系咪啊？咁你又揾下先啦，因为近排即系好似各个演唱会咧，都同你讲咧，每个演唱会都爆嘅咁样吓。咁啊，即系好多嘢都系一票难求啦。嗱，讲开一票难求，冇办法啦，翻我哋电台嘅本源。十大 中 文金 曲 系啦，都系一票难求。 呢、這个一票难求啊，直头咧真系出边都买都买唔到啊！ 梗系啦，本身我哋啲飞都唔可以买， 冇错啦， 不可以转售嘅。但系究竟你点样可以得到宝贵噶十大中文金曲？ 系啦 ，Let's celebrate 呢个咁开心嘅一个活动咧，有机会啊，见到阿小白，见到 Vicky， 见到阿船仔。做座上客咧，即系我哋同你一齐睇 show 咧，哇！入边仲有大家有听到呢个宣传声带 ，DJ Soda 都 喺 度，同埋咧，即系十大中文金曲咧，都好等让我去认识咧同人音乐团嘅。咁佢哋咧系一班咧演奏家啦，佢哋咧专奏一啲咧日系嘅动漫音乐嘅。咁咧，我上咧串流平台已经睇过佢好多条片咧。是好正嘅，特别是就譬如鬼滅啊等等嘅作品嘅时候呢，你觉得嘩可以咁正嘅，咁啊拭目以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反华组织香港监察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发表含失实和污蔑言论，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对特区政府官员实施所谓制裁的简报，刻意误导公众，抹黑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有关简报所提及的所谓制裁全属卑劣政治操作，妄图恫吓维护国家安全的香港特区人员，明目张胆地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作出干涉，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香港特区对所谓制裁嗤之以鼻，无惧任何威吓，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说，中方对中乌关系发展充满信心，并且赞赏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他又说，希望双方在加强经贸合作，并且强化反恐、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塞尔多夫说，乌方愿意同中方一起扩大合作领域，乌方乐见中国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中方密切国际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上午在举行乌克兰问题会议前，为已故伊朗总统莱希默哀。今个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阿方索在会议前要求成员国代表站立并且默哀一分钟，对莱希和他的随行人员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表示哀悼。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随即在社交网站批评安理会为涉及大规模杀戮的莱希默哀是耻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批评莱希支持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组织，认为他的双手沾满鲜血，美国会继续追究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责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9， 日元 156.43， 瑞士法郎 0.911，加元 1.363， 人民币 7.236， 英镑对美元 1.271，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1。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272 点，升2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5.81美元，卖出2426.3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有车龙噶，咁排到去大榄隧道嘅收费广场啦，同埋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收费广场啦，同埋屯门公路近住深井附近。咁另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海之恋嘅，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另外，大埔太和路去翻大埔海滨公园方向，近住帝欣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太和路啦，去翻大埔海滨公园方向，近住帝欣苑一带咧就车多少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但是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150遇上170是最完美的组合， 就好像豆腐火腩饭，男人的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不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仲会一起同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 TAT 放松啲。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的萧露和一乐用尽千方百计都没办法为女儿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去医病，面对贫死的和和，各人的心结又可不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不可以得救。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神光第一线啫。我都做得到咧，就係一齊試一下種植盆栽。 哦，好啊、盆栽。 誒、話説咧，我屋企最近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盆栽。 嚇、 譬如咧，係有一啲大葉嘅綠色植物啦，擺咗喺陽台啦。咁然後咧， 佢似係嗰啲萬年青嗰啲 friend 啊。 啲 friend 咯，係啦，個葉咧係帶少少白色嘅喺中間。 哦。 咁就擺咗喺露台。咁、之後咧，我間屋咧亦都多咗一棵好細棵嘅羅漢松。 系 嚟替代咗我嗰棵兰花嘅，因为我棵兰花咧系嗰啲好细朵嗰啲兰花嚟嘅、然后就系我之前系做花嘅 workshop 咧摆喺度，都摆到而家咧，佢先真系完全凋谢，咁就换咗棵罗汉松仔，咁之后再买咗一盆花仔，再加富贵竹，咁、突然间咧我就发现，如果多咗啲咁样嘅绿色植物，或者都唔叫绿色植物啦，有花噶嘛，系、会屋企突然间多咗好多生气嘅， 哦，咁呢个真系、我自己都中意屋企咧系。好多嘅綠色嘅感覺嘅，咁當然如果屋企嘅話，我自己其實喺想喺外牆嗰度咧，就種嗰啲蘭藤。 哦，我有啊，屋企我有。 係咩？ 係啊，係啊， 外牆嗰度咁樣攬住咁樣。 係啊，但係就喺天台嘅。 哦，喂，怕唔怕好多蟲？ 一齐拍你咁。 又冇、啊，但系咁嗰因为嗰啲好咧，天生天养，你唔系好使理佢。 打风落雨佢会唔会甩咁定系点样噶？ 咁又冇嘅，但系都会有凋谢嘅啲叶，有啲系因为你晒得多嘛。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其实嗰啲拉藤植物咧，我成日都喺度谂紧，会唔会破坏咗埲墙嘅结构噶、 哦？ 即系越生越入 咁 样。 佢应该唔会喺啲墙入边就生入去嘅， 系啦，生唔到入去 外边 嘅 啫。 系啦，佢啲根喺出边噶嘛。系啦，如果你话俾我哋喺街上面见到外墙。啊、可能真的有啲根啊，本身应该系佢喺入边，入边走出嚟。 哦，即系啲种子，可能唔知点样飞咗入，你见而家呢排好多棉花，系啦，就飞咗入条罅入边，就喺条罅嗰度生出嚟嘅。 系啦，因为你谂下啲植物系中意阳光同空气噶嘛，啊、但系嗰啲墙壁咧，佢唔会向入伸展， 咁又系啦， 佢唔会去窿窿罅罅噶嘛，咁嗰啲多数系向外出嚟，向外生嘅啫。 哦， 即系你话如果种植小植物，我自己都几中意种植物嘅，即系特别搬咗去村屋之后，啊、即系个感觉每一日。见到佢生长，你又同佢倾下偈，系、啊、有研究讲过话咧，同植物倾偈咧系有助佢生长噶。 我有同嗰啲薯仔倾过偈噶。 咁佢有冇生得多啲啊？ 佢咪照样生翻咁多粒出嚟咯。然后我会同自己讲，因为我同佢倾过偈，所以佢有咁多下一代噶。跟住就可以煮咖喱啦。 我记得我曾经咧去买一棵仙人掌嘅时候咧，佢系差唔多凋谢咁样噶啦。咁佢仍然咧，即系喺个商店度咧，仍然系出售紧咁样。咁我嗰阵时系谂咗好耐啊，究竟我买一棵完整健康？定系还是买嗰一棵即系濒死嘅状态嗰棵小植物咧？我到最后买咗佢，而家佢好茁壮成长。 系 系啊， 呢个励志故事嚟噶。 系啊，我翻去影俾你睇啊，我系觉得好开心噶。佢仲要生大咗，系好靓。所以唔好睇小啲植物，佢哋嘅生命力系好强。 哦，因为我都系植物杀手嚟嘅，其实。我係全靠我屋企人咯，係啦，因為我譬如你講嗰棵仙人掌咁樣啦，咁我都養死過，都唔 仙人掌真係好難養死嘅。你擺喺邊度啊？ 我擺喺個窗嘅下面。 你係咪淋得太多水啊？ 唔係，應該係太多個月唔記得淋水，即係用月計啊嚇，係太多個月唔記得淋水。 係。 不過咧有一個我記得有一個草咧係真係好天生天養嘅，但係我唔記得個名。 就是雜草。 佢个样子 最天生天养，睇嚟都应该系杂草 啦。我哋知道咧，佢系个俗称咧，就叫番鬼柠檬叶。系啦，佢食落去咧系有少少苦苦地、凉凉地嘅感觉嘅。但系点解我话佢好易养？系真系你摆棵叶，然后有泥咧，随手一败叶，佢就即刻生噶啦。但系我屋企咧嗰阵时好中意养佢嘅原因系乜嘢呢？系只要你喉咙痛有少少，即刻食咗落口咧，咬碎佢吞埋落去咧，第二日你就会好翻噶。 哦，呢、這个咧都系好嘅，即系船仔又带出咗一样嘢咧。我哋有阵时种嘢，如果能够种嗰啲，摆入个口入边嗰啲咧，系真系正。譬如辣椒仔，我有种啦， 系啊都有 辣椒仔啦，跟住柠檬叶，我阿妈又有种啦，系啦。咁或者有阵时嗰啲九层塔嗰啲，好似种唔种到咧？ 我有薄荷叶啊，九层塔可以种嘅， 但系系咪难种啊？我觉得薄荷叶都难种， 薄荷叶系超易种啊！你摆咗佢落去咧，佢又系好似你啱啱嗰只叶咁样咧，自己生到， 自己生 出嚟，你唔使点理啊，可以。 哦，咁即系睇嚟系真系我嘅问题啫。薄荷叶我都觉得难种，系因为我嘅问题啫，系嘛？ 芦荟啊，其实芦荟我都见好多人种噶。 我都有好多芦荟，佢系生咗好多，系啊系啊，佢额外你好似咧，你冇乜点理佢咧，佢更加生得靓。 但系 芦荟 唔系野蚊嘅咩？ 又冇喎。 哦，系咩？ 我又冇喎。 我有身邊有好多住村屋，然後有養蘆薈嘅人同我講話，佢都唔養咯，因為好多蚊啊。 定係嗰啲蘆薈腐爛咗野蚊啊？ 可能係啊，你呢個 point 幾好喎，係啊，因為佢冇理 嘛， 佢養咗，跟住唔係養咗，佢種咗嗰啲蘆薈，咁但係佢又冇諗到攞翻啲蘆薈出嚟用，其實啲蘆薈可以自己處理噶嘛，即係切咗之後掹開佢，咁入邊嗰啲你可以即係自己點樣用都得嘅，係啦，咁可能因為冇理到佢，咁嗰啲會爛噶嘛，爛就會有好多蟲啊，因為爛咗佢就養分嚟嘅。养分大自然就系咁噶啦，咁一定有好多虫啊飞咗过去，咁样就会食佢嘅咁样。咁但系嗰个就留翻嚟自己点样用都好啦，或者敷面都好啦。啊，唔该，你皮肤唔靓啦 ，Vicky。 梗系啦，成日敷噶嘛， 就系自己种 啲，攞嚟敷噶嘛。 就系攞屋企嗰个芦荟啊，你 系啊，有钱噶， 咁几好，几天然。 系啊，但系你记住喺芦荟剪嘅时候咧，你当然要 keep 住佢，真系喺嗰个位置你系能够继续用落去啦。如果唔系咧，其实最好 剪死佢。如果唔 系，系啦，最好就成块蚊嘅。 系几耐啊？生一个芦荟，生一条出嚟可以用嘅话， 超吓可以用几耐啊？ 系唔系啊？即系几耐会生咗出嚟，跟住就可以剪噶。 收成期咁样。 其实佢又冇特别去话噶，佢好快嘅生得其实。你有阳光，同埋你唔使淋水，因为佢本身芦荟唔使好成日淋水，佢自己有水，好似其实佢都属于多肉植物嚟噶嘛。系啊， 我都惊我仙人掌都。佢都死亡。 試下啲多肉植物。 係咯，多肉植物咯。 誒，多肉植物就真係易種喎，我都養到喎。 但係佢都會生得好快嘅，又係。 係又係跌塊葉落個泥土度，佢都會喺隔離生第二棵。 係咯，咁所以大家今日可以試一試，揾一啲啱自己種嘅植物小盆栽。去到仲種完出嚟，最好就可以食啦，可以敷面啦。 係 啦，咁啊一雞幾味嘛，唔好嘥啊。 小明、嘉明講健康。 早晨啊，小明。 早晨啊，嘉明。 Hello， 嚟到今集嘅呢一个话题咧，同李嘉仁医生倾下咧，就系可能大家都啊做下身体检查嘅时候先至会知道，因为平时自己咧应该未必 feel 得到，系咪？ 系啦，呢样嘢咧系尤其而家咁兴啊，好多又保险又俾你做啊，诸如此类，你自己又得闲去做下一照，尤其照啊超声波个肝啊，咦？乜有个影嘅， 系咯， 个个都大惊， 系 一定惊啊！老实讲， 系啊， 个个真系闻个肝有嘢，会唔会生 cancer 咧？真系惊， 系、啊、 好啦，我哋肝有个影，好似有嚿嘢，系咪好常见咧？啊，真系好常见嘅， 哦， 即系我讲，即系尤其咩普查啊，呢、這个普通嘅验身啊，咁样， 系， 咁我哋啊，如果你肝有个影。咁我第一次要睇下咪癌症啦，有良性啦，啊佢会唔会继续变化啦？需唔需要攞个组织去检查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啊？如果系唔好嘅嘢，点样可以知道系边一期咧？啊嗱，其实最常见咧就系呢个良性嘅嘢，良性咧好似有两种啦，啊其实有好多种噶，不过常见系两种。嗱，最常见咧，多数系啲良性嘅，啊，好似良性嘅囊肿啊，英文叫 cyst 啊，又或者啲血管瘤啊，咁样。 系 嗱，良性嘅囊肿咧，啊，你系照一个超声波咧，咦，好似有啲咁样，同啲肝嘅细胞唔系一样、哦，啊，嗰度好似少咗啲音波反射嘅、哦，嗰、那个边咧就好薄嘅、哦，嗱、啊，呢啲咁样。良性喺肝嘅囊肿咧，就系、是、出生慢慢系叫 developmental，、 慢慢发展出嚟嘅， 慢慢发展出嚟嘅，佢、通常系圆形啊，啊个皮好薄啊咁嘅样，咁啊睇落咧，即系如果你系超声波或者好有经验嘅医生咧，通常呢、這个都系呢、這个超声波，唔需要太担心啦、如果你再担心咧。梗係你又做啊？呢、這個電腦掃描啊，或者磁力共振啊嗰啲咁樣，咁啊再安心啲啦。咁啊，但係第一，如果你話係囊腫啫，究竟呢啲囊腫係會唔會發炎啊？係會唔會初期嘅癌症啊？或者係有啲人啊撞過個肝嘅位置啊，係一個受傷之後嘅囊腫咧？咁樣嗱，呢啲咧。就完全咧，就要靠呢个 X 光专家去做，睇睇系咪边一种囊肿啦。咁啊，大致上如果真系囊肿嘅咧，好多时候都系良性嘅。不过当然啦，如果你系病嗰、那个，你梗系想知道我系咪有事噶， 系咯，即刻担心噶嘛。 嗱，咁啊，另外一种咧，又系血管瘤啦。嗱，血管瘤咧亦都系好常见嘅，但系血管瘤咧就系一个。肝入边啊，女性又多啲嘅，女性到男性嘅比例咧系五对一嘅。 呢啲咁远噶？ 系 啊，女性多啲，亦都系先天与生俱来嘅。主要咧就是、由呢个去肝嗰个动脉嗰度咧，俾啲去入，俾啲血入去，咁啊慢慢大啦。咁啊，但系咧，如果系呢啲肝嘅血管瘤咧，通常咧系喺边皮多啲嘅。唔係喺個肝嘅中間多啲嘅，咁啊，亦都係有呢、這個用個超聲波睇落去咧，係非常睇得好清楚啊，係圓形啊咁樣樣。如果你係再做多啲電腦掃描啊，或者磁力共振咧，係亦都有啲好特別嘅影像睇到嘅。如果打針啊，會唔會打啲顯影劑落去睇得清楚啲啊？嗱，呢啲。 未必一定睇得清楚噶呢啲，有啲好啊，好典型嘅血管瘤打針落去咧就睇得好好噶，呢、這個現實上咧就未必係嘅。好啦，但係咧我哋最驚當然有個影會唔會係間肝癌啦？啊，肝癌咧，如果就香港咧，好多時候譬如你係乙肝。嘅帶菌者啊，又或者因為你飲酒飲得多啊，亦都有呢、這個過濾性病毒啊，令到有肝硬化，這些呢啲咧係有即係、就是、較大機會咧係有肝癌嘅。咁啊，咁啊，全世界嚟嘅講咧，肝癌致命嘅咧係第三位嘅啦。通常第一時咧一睇到個超聲波咧，超聲波係好難。就睇到係唔係肝癌嚟噶？就算係 CT 啊，或者磁力共振啊，都係一個影像嚟嘅啫。 咁係咪就係要抽組織出嚟 驗？好多時候咧就要睇啦。而家有好多新嘅方法啊，令到做一個好嘅影像咧，有需要咧做組織嘅檢驗嘅。咁、但係而家呢排仲有咗第二挺嘅肝附近嘅肝癌咧，就膽管癌啦。胆管癌咧就是、除咗正式嘅肝癌咧，就系、是、第二常见噶啦。咁、主要咧系啲胆管啊嗰度咧就喺嗰度生出嚟嘅。喺、以前咧，五六十年代咧，香港好多咧就有啲系就讲呢个食啲鱼生啊，有啲胆管发炎嘅。咁、但系呢啲多数系淡水鱼鱼生。而同而家成日食嗰啲咧，就有的咁都唔同啦。咁嗰陣時係好常見，咁亦都係因為呢啲以前啲膽管發炎咧，令到佢膽管咧就生 cancer。咁做嘅研究咧都係呢幾種啦，都係超聲波啊、磁力共振啊、呢、這個電腦掃描啊咁樣。咁呢啲咧當然有驚嘅話咧。有問題的話，當然咧就要找專家啦。有呢、這個X 光專家啊，就肝臟科的專家咧去睇點樣樣啦。咁檢查好多時候都有嘢，見到有啲嘢唔妥喺個肝度咧，就真係要盡快去搞清楚係唔係良性定話係惡性啦。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啊！ 係啦。 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只想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试炼吧，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 笑比宏宇地平线得到了闯定流失，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串着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今日是2024年5月21号。今日需要大家一起吃多啲嘢。食啲咩就係、是、食多啲水果同蔬菜呀、啊。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我面对这份爱不止抱歉万次。唯独你怎么都不介意。行话任人讲。几多诋毁咒骂，仍旧坚持。在我害怕之时，说我可以。你面对我受挫，比起我更在意。然后你禁不住纠结，望向天，盼望放晴。你没可能逆转天意，但你不自量仍然去试，令我忍着泪从头开始。谁哭得太过分，谁死心塌地撞我护荫，淡淡然微笑着，若要哭哭得比我狠。谁不准我慰问，只准我放心，蠢到为我分忧解困。即使我明明有错，一双脚如何分寸还在震。谁天黑会抱憾，天光太敏感，总渴望有多些指引。迷途后望向自己足印，怎么去爱人，才不管我在哪里被困，但愿牢牢抱着，让你知通通不要紧。填补所有责任，修补我决心，不再让我天空灰暗。想反过来尝试爱，感激你仍然与我无限。 其实今日这个日子最初是由一个食品公司来去发起，希望大家可以解决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鼓励大家多些吃水果和蔬菜。除了今日鼓励大家吃多些水果和蔬菜，大家都可以透过今日来去寻宝一下，找一些得意的蔬菜又或者水果名，又或者可以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水果呢。如果你是勇于尝试挑战新嘢的人，今日亦都可以找一些特别的水果饮品，好像是菠萝加牛油果的沙律，香蕉加山菜的饮品，认识多些不同的水果和蔬菜，探索一些新的口味，最重要就是健康饮食。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最近九点钟同大家睇多次天气，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 欢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早晨，早晨，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关注联储局咧货币政策嘅前景啊，美国企业嘅业绩啦，以及咧中东局势嘅发展啊，呢三大要素咧都左右啊美股嘅指数咧升跌不一，道指咧一度升咗上去咧40,077点嘅历史高位之后咧就受阻啦，回落啦。至于标指同埋纳指咧继续创新高啊，吓纳指啊犀利啦，继续啊聚焦喺今个礼拜即将出业绩嘅 Nvidia 嗰度啊，吓咁啊市场都憧憬咧呢个Nvidia 会做好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带领咧纳指啊创咗个历史高位啊，吓港股 ADR 又反手啊，吓倒转头要跌嘅，跌133点咁啊。大型蓝筹股嘅 ADR 都个别发展，咁睇下今日咧开市一开出嚟啦，系咪跌多啦吓？咁啊，转个头大家就会知道。呢个时间呼吁下电话18723881872388，叫啲听众朋友打嚟咧，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咪啊 ，Vicky？ 冇错啊！如果你咧有啲开心嘢想同大家分享嘅话，又或者咧想祝福下对方，又或者咧同大家可以一齐嚟 share 下，会唔会有啲周年纪念啊？分享下爱嘅感觉咧，都可以欢迎大家打上嚟电话，我哋今日嘅 morning call、 好啊，嗱，18723881888就等下听众朋友今日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好啦，消失的地图啦，咁今日咧就继续咧都系上一次咧有一个嘅叫做九州之行啦。 系 咁九州之行咧，咁都发现有几多嘅事情咧系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开心 share 嘅。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咧就未必系关呢一个地方嘅旅游事啦，反而咧如果大家系去到外地旅游嘅时候咧，咁大家都可能会用到嗰啲地图嗰啲 app 啊嘛。 系 嗰啲地图嗰啲 app 咧，其实有一个嘅用处咧，我觉得系几好嘅。咁因为咧，大家如果喺一啲城市嗰度不斷去到行嘅時候，咪好成日拎住嗰啲大型嘅行李嘅，拎住嗰啲大型嘅行李嘅時候咧，跟住就上落樓梯就好唔方便嘅。咁、其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 哦，我知啦， 咩啊？ 喺个地图嗰度可以拣选唔系行楼梯嗰啲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你系用唔同嘅品牌嘅地图嘅 app 嘅话咧，都可以系啦，都可以用揾到呢一个嘅关键嘅地方嘅。咁、好啦，咁首先咧，如果你系用嗰、那个 G 字头嗰个嘅话啦，咁你就可以喺佢右上角嗰、那个有个 option 啊，即系个选项。選項嗰個三點嗰個選項嗰個位咧，你一撳咗佢啦，喺右上角嘅，跟住咧你就可以撳佢下低有一個選項咧，咁就寫住咧就係佢如果中文嘅話就寫住咧就係方便輪椅使用者進出咁樣嘅，咁即係咧嗰度咧就可以幫你規劃咗一條嘅路線，例如我嘅酒店，跟住就去到你嘅一個交通工具嘅地方，你點樣可以咧就唔需要自己搬行李上落樓梯都可以去到自己嘅地方咧？其實呢一個地圖咧，都可以 show 到你出嚟嘅，系啦。咁如果另外你系用其他嘅 app 嘅程式嘅话咧，其实佢哋亦都可能会喺你嘅头像啊，或者其他嘅 option 选项嗰度咧，都可以拣选到类似嘅功效嘅。咁有啲就可能会喺你个编号选定嗰度啦，咁啊写住系一个嘅避开楼梯咁样嘅。有啲都会用咗呢个方式咧去到展现出嚟嘅。咁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几好嘅用处。咁大家如果去旅行，可能拎住好多未必够个自驾游嘅，我又想搭车唔想咁辛苦嘅话咧，其实可以 以选用翻佢哋嘅电梯服务，系啦，咁都可以。其实呢个服务你好简单，你喺香港都可以试下。 系啊， 因为香港而家好多地方都已经系有电梯服务噶啦。 系啦，啱啱咧讲紧 G 字头嗰个应用程式咧，小白咪话有三点出现咗嘅。首先咧，你要输入咗你要去嘅位置先。首先咧，我譬如我假设我黄大仙寺庙咁样，我打咗，然之后咧你先会见到有三点出嚟嘅。咁喺嗰三点咧揿入去咧，就会可以喺嗰个设定嗰度咧，就去拣呢一个嘅就系、是、无障碍设施咁样啦。 系、啦，好啊，咁呢个就是地图上嘅应用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日嘅主题啦，我哋嘅主题咧就今日介绍一个嘅岛俾大家咧，可以等大家去到去嘅。咁啊，位于咧就喺日本北九州福冈。咁需要另外再搭船嘅一個地方，咁叫做能古島。咁能古島其實因為佢個日語啦，就叫做 Nokonoshima。咁我嗰陣時即係諗嚟諗去都諗唔明點解佢中文會叫能古島咧咁樣。哦，原來我問翻個島主啊，咁啊島主咧就話到其實以前佢哋個漢字的而且確唔係咁樣寫嘅。咁啊好似係同我講話佢寫嗰個咧就係殘留嗰個殘字咁樣嘅，即係可能叫殘島咁樣啦。咁呢個講法都已經係唔會再用㗎啦。咁但係睇翻個地理位置咧，你就開始會明白點解佢會咁樣講，因為原來以前咧，咁啊喺即係幾百年前啦，咁呢一個島咧，原來佢哋嘅目的咧，即係最主要嗰個功能咧，就係、是、可能有啲譬如韓國佢哋有啲船啊，或者外國嘅啲船咧、入去佢哋嗰個地方嘅時候，就會經過個海灣。咁呢一個島咧就正直咧就位於呢一個海灣嘅中間嘅，咁佢哋就好似做咗一個瞭望台咁樣嘅一個作用，咁就亦都好似咧就係一個大嘅陸地。突咗出嚟嘅一個小島咁樣嘅，咁所以就可能有呢一個名啦。咁呢個島咧，其實今時今日都已經咧發展成為一個咧就係特別嘅旅遊點啦，入邊亦都有佢哋嘅主題樂園嘅。咁好啦，咁啊入邊咧其實亦都有唔少嘅居民仍然住喺呢一度嘅。咁嗰啲居民咧，其實佢哋喺入邊住嘅時候，亦都有佢哋嘅學校啦。不過入邊咧就淨係得小學。咁、如果佢喺入邊住嗰幾百人入邊，如果都有啲譬如升咗上中學啦，咁點咧？咁就搭翻船出去福岡個市中心，係啦，市區嗰度就上堂嘅咁样，咁亦都有一啲嘅小学生特登搭船入去咧，就上堂嘅。 有啲感觉似大澳咁样咯， 大澳长洲啊，其实系噶。咁佢搭船嘅话咧，其实只系需要十分钟左右。 哦，咁都好快。 系啊，其实好快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自驾游嘅，咁架车点咧？咁有啲攻略嘅，你可以架车就上埋船，咁啊坐十分钟去到个岛嗰度，跟住就可以自己揸车喺个岛上面咧，就自己去到玩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咧系。我系唔想揸车嘅，因为我自己揸车嘅时候咧，因为个船费啊，架车上个船嘅船费其实都贵嘅。 贵 如果嗱呢个我唔肯定啊，我冇记错应该系要大概5000 yen 嘅。咁、你其实本身一个人咧都系讲紧好似系200-300 yen 咁一个人咁样嘅啫。咁、你无啦啦俾5000 yen 咁啊搭船过去又咁一定翻嚟啦，咁即系差唔多成10000 yen。咁而家虽然 yen 平啫，咁但系都差唔多成500蚊来回嘅。咁所以其实我有个建议就大家可以喺个码头嗰度咧，即系去呢个能古岛嘅码头嗰度咧，就隔篱有一个停车场嘅，咁你就可以泊过夜，系啦，泊过夜都得，因为佢岛上面亦都有啲酒店住宿嘅，系、啊，几好噶。咁你泊过夜嗰，其实讲紧都系几十蚊港纸嘅啫，系、啦。咁所以就咁样玩法咧，就相宜啲啦。好啦，咁你即系如果好似我咁样啦，你已经将架车咧就放咗喺嗰个嘅停车场嗰度，咁然后咧你就自己搭船过去，一家大细咁过去，谂住亲子游啦。好啦，咁你过到过去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去嗰度就赏花。咁啊，其中嗰度赏花咧就真系开心啦，因为嗰度咧有一个属于呢一个岛最北端嘅一个自然公园啊，系啦，咁啊叫 有几自然啊？ 佢自然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入边全部都系花草树木去到构成嘅，系啦，咁所以佢咧占地都有成大概啊吓，有成12公里咁上下，即系系大嘅。跟住咧，佢呢个海岛公园上面咧，亦都种咗30几种。唔同嘅花朵，佢最识得玩嘅地方咧就系佢一年四季咧，你去到呢个岛上面都可以赏花嘅。 哦， 系啊，呢个咧我就觉得咧系最好玩啦。咁例如咧，你喺呢一个嘅春天嘅时间啦。就有呢一個嘅油菜花， 油菜花 一片黃色嘅油菜花， 哦，我知你講邊款，好多人打卡， 係啦，冇錯，鮮黃色嘅，跟住亦都同一時間亦都有櫻花啦，又有夏季咧，佢亦都有向日葵嘅，係啦，秋天咧有嗰個大波斯菊同埋紅葉。 而冬天咧，佢就可以俾大家上就上呢一个嘅水仙水仙花。 我估唔到喎、 啊。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玩法咧系几好嘅。咁园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啊，又有啲迷你动物园啊，可以俾大家咧就玩一下嗰啲，譬如一大个草地斜坡射落去嗰啲嘅。咁、 哦、 所以呢、這个、 哦、好玩啊，嗰、那个 系啊，呢、這个系好，呢、這个系真系相当之唔错啊吓。咁如果你话好似我咁带埋小朋友过去嘅话咧，咁其实仲有好多嘅，譬如佢有一啲最基本嘅游乐设施。系啦，咁啊，譬如嗰啲用木材搭出嚟嘅嗰啲叫做儿童游乐场、 嗯、 都有嘅，咁我觉得嗰个咧其实都吸引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就系佢有一个好似系超和公园商店街咁样嘅。咁、 嗯、 呢个点玩嘅咧？咁呢个商店街咧就系你入到去嘅时候，佢会即系好似时光倒流咗几十年咁样。咁咧入边就可以揾翻嗰啲，就算我哋香港人咧。可以揾翻啲我哋細個好細個見到啲咩蛋波子啊， 嗯、 或者係嗰啲竹蜻蜓啊，甚至乎係嗰啲蛋蛋波啊，好、 啊、 多嗰啲即係幾十年前 喺報紙檔買到嘅， 報紙檔冇錯啦， 玩意 係啦。咁但係佢哋嗰度咧就有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商店嘅，咁、 嗯、 有啲係譬如專玩陶瓷嘅啦，陶瓷嘅又有啦， 陶瓷都有啊， 係啊，同埋再用佢哋自己島上邊嘅材料。或者主題咧去到做嘅，咁亦都有一啲我有去過嘅時候，咁啱見到佢一間賣烏冬嘅鋪頭啊，咁有客人喺度order 啦，咁佢咧就用嗰個係柴爐啊，仲係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咧中國嗰啲古裝片嗰啲咧，一大個爐頭，佢抌啲木材入去，抌啲柴入去就去到煮嘅，咁、 嗯、 有個好大個嗰啲。木嗰啲蓋就喺度冚住佢，跟住就喺度入面煮烏冬啊咁樣，咁就話到係佢哋自己島上面嘅一個獨有嘅味道嚟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島上面都有見到幾多嘢係去到玩嘅。咁仲有一個咧，我覺得我自己試過玩，但我原來真係唔識玩，係玩嗰啲高橋啊。 哦， 即系两支， 好难玩嗰、那个，真心。 两支竹咧就企冻住喺度嘅，我已经玩最矮嗰个噶啦。咁啊只手就捉住两支竹啦，然后只脚就企喺两支竹嗰个嘅叫突出嚟嗰个位置。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你就应该系可以好顺利咁 行路嘅。好快咁样 行噶嘛， 我都系行到一步咯，就系得单脚咯。 系嘛？ 就系、是、咁。 其实点解难咧？ 两步 因为当下，因为我都有玩过。点解个难度系就系你要同手同脚？其实我哋人咧正常行路或者跑步咧，我哋系反方向噶，脚同、啊、即系譬如你行紧。左脚踏前，你会右手倾前。咁但系如果你玩个高桥咧，你手同埋脚系要同步喐啊、 哦。 所以点解你会觉得难咯？就系、是、同手同脚啦。 系啦，嗱，我咧同手同脚我就应该冇乜问题嘅。我最难系平衡啊。 哦，系好难， 因 为 我就企咗喺上面嘅时候，佢得两支竹咧咁啊，冻咗喺度啦。咁我成个人咧就系靠嗰两支竹咧就要平衡个人啊嘛。咁、 嗯、 所以我只脚咧一企咗上面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前后前后，因为我系唔平衡啊。前後前後嗰度中嚟中去，跟住就喐嚟喐去，結果咧就好快脆咧就會跌咗落嚟咁樣。咁、 啊、 所以就呢、這個係難玩嘅。咁啊，仲有啲譬如我哋咩度假村成日都有嗰啲射箭啊嗰啲，其實佢哋本身都有嘅。咁入邊亦 都 有 都齊喎，所有設備 係啊係啊，其實幾齊，同埋佢真係一個自然嘅環境嚟嘅。 唔怪得可以住啦嗰度，咁、 啊、 多活動玩。 佢入邊咧嗰啲嘅酒店住宿咧，其實係靚嘅酒店住宿嚟嘅、 哦， 即係佢係佢個 booking 如果冇記錯嘅話咧，佢唔係一間間房俾你 book 嘅，佢係一間間 house。细细地嘅 house 俾你 book 嘅，咁通常都系两层啦，咁啊入边亦都有自己个露台啦，又有浴室啦，各样嘢咧都系齐备嘅，咁所以我觉得咧系唔错。如果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去嗰度book 嘅话咧，可以喺嗰度瞓一晚， 系、 咁你架车咧就搭翻船，第二日朝头早咧或者中午嘅时间咧先至去攞翻嗰架车，咁我觉得呢个玩法咧就应该系最啱一家大细去嗰度玩啦。 人工智能 AI 的出现可以说带领着人类社会进行了第五次的工业革命，促进了很多不同的科技发展。就好像最近香港的大学也都利用 AI 发明了可以用在阿兹海默症早期判断的血液检测技术。原来研究相关的诊断技术已经在九至八年前开始，团队今年二月终于可以宣布说可以在香港的私家医院和诊所应用。前期的时候需要向医院去收集一些血液样本，因为血液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蛋白，当中有几百种跟阿兹海默症有关，逐一测试有一定的困难，而且非常浪费时间。现在团队就运用 AI 分析，将蛋白分组，然后再选取具代表性的蛋白测试，最后找到可以用来检测有没有患病的21种蛋白。原来透过 AI 可以了解到人体的蛋白怎样互相沟通产生作用。如果没有 AI， 整个研发过程可能还要需要更加长的时间。 除此之外 ，AI 亦都可以帮助识别癌细胞，例如可以用显微镜观察手术期间嘅癌细胞系咪已经完全切除。相信而家只会有越嚟越多嘅大学都尝试利用 AI 去帮助唔同嘅医疗发展，为我哋人类提供一个更加大嘅贡献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二十一号星期二嘅朝头早，我哋揾嚟唱仔，早晨啊，唱仔，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先？ 咁啊，仲俾有科学创未来嚟到最后一集啦。這个节目咧就系、由香港科学院啦，同埋未来科学大奖基金会有限公司，以及我哋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嘅，由创新科技署去资助，介绍下咧2023年嘅未来科学大奖周里边嘅得奖者故仔。今晚嚟到最下一集咧，我哋嘅主角咧就系陆锦标教授啊。咁啊，陆锦标教授咧喺科技大学嗰度教书嘅，佢嘅研究咧我真系唔系好识，但系个名好有趣嘅，就系、研究呢个幽灵粒子啊。幽灵粒子系啲咩咧？听个名好神秘啦。据讲就系中微子里边咧系宇宙基本粒子之一，太阳啊、行星啊都要透过佢嚟到发光发热咁话。如果可以揭开佢嘅神秘面纱咧，就可能可以了解到咧呢个宇宙起源同埋演化过程咁劲、哦。陆教授咧，佢喺2012年咧同佢嘅团队咧第一次发现到第三种中微子振动模式。我话真系唔系好识系啲咩嚟嘅，但系对于了解宇宙起源好有贡献咁话。劲到点咧？劲到令到佢呢一个研究咧得到国际性嘅奖项数之不尽咁多。呢、一个奖项之余啊，咁我哋知道陆教授系一个研究人员啦，咁但系佢其实亦都系位教授啊嘛，佢科技大学嗰度教书啊嘛，佢亦都好重视而家年轻一代咧科学嘅教育嘅。一位喺佢个学术上面咁有成就嘅学者，另外佢亦都一位好好嘅老师。咁究竟佢喺当中点样平衡咧？佢点样去到承先启后，将佢嘅研究心得去到教俾佢后辈咧？嗱，想认识呢一位咁劲嘅科学界猛人多一啲嘅话咧，记得今晚7:07啊，科学创未来最后一集要留意啦。 每一次咧听到呢一个科学创未来未来科学大奖嘅得奖者咧，都系觉得佢哋好犀利嘅，因为其实佢哋谂下佢哋嘅研究咧，唔好谂到咁简单，系真系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咧，不断年年月月咁样去研究，佢先可以研究到关于譬如物理上面嘅嘢，或者系 chemical 即系化学嘅嘢等等。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想去好奇一下，究竟增加啲譬如物理嘅知识之外咧，亦都可以知道更加多譬如佢哋教学嘅热诚啦。最紧要就系佢哋点样保持嗰份热情啊，对于唔同事物。咁所以咧就记得留意晚上7:35嘅科学创未来啦，去到晚上10:25嘅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今集会讲啲咩国宝咧？ 嗱，呢一集咧就呢个微纪录片啊嘛，咁我哋几分钟就睇下呢个上海博物馆即系上博嘅一啲国宝。今集个名比较长啊，叫做《原剔红东篱彩菊陶玄盒》。咁可以拆解成为元朝嘅一件工艺品啦。剔红咧就系一个漆器焗漆嚟嘅，咁啊红色嘅好特别。东篱彩菊图就系喺一个梨花前面彩菊嘅一个图， 系咪一首诗嚟噶？彩东菊篱下 系啦。咁系咪同首诗有关咧？睇要睇节目先知。嗱嘅圆形嘅盒啊，佢有几特别咧？佢个盒唔系好大啫，就雕工咧，佢一件漆器啊嘛，佢雕工相当之宏伟啊，亦都系好活灵活现一个彩菊东篱下嘅一个图像。而最特别嘅地方咧，呢个元朝咧到现时为止，我哋出土到嘅红色嘅漆器有雕刻嘅器具咧，只系得两件嘅啫，佢系其中一件。佢仲要係最精細嗰件，咁大家想開下眼界睇下呢件國寶中嘅國寶咧，記得要留意今晚10:25嘅《了不起的寶藏探寶上博》第二季啊！ 哦，原來元代咧諗住係外族統治，可能呢啲文物咧就冇咁靚啦，又冇咁諗喎。佢哋咧呢啲刀工啊真係幾好喎、 啊。係咧，咁就亦好仔細嘅一個雕刻工藝嚟嘅。即係如果大家想睇下我哋古人咧隻眼有幾利，隻手有幾巧嘅話，真係要留意啊！ 冇錯，一定要留意晚上10:25。 分的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啦。去到十点半晚上的音乐旅人，今集带我们去哪里听下歌仔先？ 今集呢会带大家去到两个地方，首先呢继续去印度。今集呢就会去到印度的德里，听下当地的地下音乐，不是玻璃活的音乐，是一些地下音乐，但是亦都很有民族风格的。节目主持人呢会去德里那里认识一位石黑教的歌手。石黑教的朋友呢我们在香港都见到很多了，就是包住个头啦，带好多银器嗰啲，就是石黑教的印度朋友啦。他在当地在德里那里认识了一位石黑教的歌手，但他不是唱传统石黑教的歌，他是唱电子音乐。 哇， 但是捞埋这个石黑教的一些文化里面，就所谓创造了好像叫石黑电子音乐。咁我都想象唔到，唔好话未听过。各位想开下眼界，要留意呢个节目啦。咁另外啦，佢亦都喺德里嗰度咧，认识到另一队地下乐队，叫做印度羊啊。佢哋咧会带佢去一个，我都唔知系咪叫做 band 房。佢带啊主持人去一个咧，佢哋有200年历史嘅练习场地，睇下而家佢哋啲印度人仲喺嗰度夹紧 band， 系练紧歌噶。咁大家想睇下印度人喺嗰个 band 房系点样嘅咧？有200年历史噶，记得要留意啦。另外啦，节目下半部咧去第二个地方，就会飞到去牙买加。牙买加咧，我哋一谂起音乐咧，音乐女人啊嘛，就会谂起一位佢哋当地传统嗰啲雷鬼音乐，即系 reggae 嘅一个传奇啊，叫做卜马利。呢位元祖级嘅卜马利呢位音乐教父咧，影响到佢哋成个牙买加嗰啲雷鬼音乐咧，好盛行。盛行到而家都仍然有影响力。节目主持人咧就会采访咗几位咧当代嘅雷鬼音乐人，听下佢哋点样讲雷鬼音乐对佢哋嘅社会系有啲咩影响，有啲咩角色咁话，亦都会带佢去睇下咧牙买加最大型嘅夏季音乐节，去听下佢哋而家嘅雷鬼音乐究竟系点嘅样嘅。大家对于旅行同埋音乐或者一啲唔同地方嘅音乐文化有兴趣咧，真系千祈唔好错过今晚十点半音乐旅人啊！ 冇错啊，记得留意啊！咁我哋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为了应对今年的风季和雨季，在26个港铁站合共42个较高水浸风险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其中在去年特大暴雨期间水浸情况严重的黄大仙站，有3个出入口已经安装水浸感应器。当感应器感应到水浸情况，就会发警报给车站职员，职员会经闭路电视确认有没有水浸，有需要会派派人设防洪板，并且暂时封闭车站，再向乘客广播，并且指示离开车站的方法。而黄大仙站其中一个出入口亦都加设了一套自动防洪板作试验，当感应到有水浸情况，防洪板会自动升起。另外，港铁亦都派人检查车站排水系统同埋附近渠道，并且确保阻挡雨水嘅设备运作正常。全部港铁站亦都完成应急演练。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上昼在举行乌克兰问题会议前，为已故伊朗总统莱希默哀。今个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阿方索在会议前要求成员国代表站立并且默哀一分钟，对莱希和他的随行人员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表示哀悼。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随即在社交网站批评安理会为涉及大规模杀戮的莱希默哀是耻辱，认为安理会已经变成全球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虽然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对莱希等人罹难表示哀悼，但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批评莱希支持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组织，认为他的双手沾满鲜血，美国会继续追究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责任。 伊朗总统莱希等人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丧生。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向伊朗发唁电，形容莱希逝世是伊朗的巨大损失，并且向伊朗和逝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金正恩在唁电之中说，莱希为伊朗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发展利益、伊斯兰革命胜利果实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北韩人民的亲密朋友。金正恩相信伊朗政府和人民会克服极大丧失的痛苦，为建设强大而复兴的伊朗坚韧不拔奋勇前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2点，跌193点，总成交金额83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6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蚊，跌5蚊；理想汽车83.4，跌16.5；友邦保险63.4，跌1.75；阿里巴巴85.6，升2.5；新奥能源77.1，跌2.1；美团122.3，跌7；中国平安44.45，跌5毫；携程集团441.4，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56.49，瑞士法郎0.911，加元1.363，人民币7.2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9,199点，升129点。港金报22,5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6.41美元，卖出2,42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星河名居。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东隧去港岛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支路慢车，龙尾去到海丰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屯门公路去翻丁九桥九龙方向慢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噶，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中文译名可以叫做星期三的康柏奈奈，这一队的组合，他们较早的时间为日剧分活1000次出击，去到创作他们的主题作品。原来今次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电视剧的歌曲制作的，歌词和剧情互相的吻合，大大增加了剧情的趣味，更加展现出他们独有的世界观。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期三的康柏奈奈 Ghost and Writer。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星期三的康柏奈奈 Ghost and Writ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李生啊，你中唔中意饮我碗汤啊？系咪粤饮嘅精神呢？ 系啊，我最中意饮住家汤噶啦。 其实我可以日日煲汤俾你饮，仲可以做你个契女又得，做你老婆都得噶。 嗱，契女老婆我就唔需要啦，同事咧就可以继续做嘅，俾你翻多一日星期四啦。以后星期四、星期五记得翻工，努力工作啦。 早讲啊嘛，咁就唔使要我煲啲味精水啦。 你讲咩话？ 冇，佢话李生咧，你真系又英明又精明啊！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电 康 哥啦！港台电视31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嘅萧露同一诺用尽千方百计，都冇办法为女儿揾适合移植嘅骨髓去医病。面对濒死嘅和和，各人嘅心结又可唔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唔可以得救？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多云间中时间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哦，初时风势较大，最高气温系27度，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10:30噶。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嚟啦，9:41，直播室入边咧，阿 O 小白啊，仲有船仔同埋 Vicky 都喺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佢系冯小姐，早晨，早晨，冯小姐， 早晨，冯小姐， 早晨， 你好啊， 船仔 Vicky， 你好啊，冯小姐。 哎、今日天气唔好，但系你个声线都咁 系咯， 咁开心，令到我自己咧都好开心起上嚟。 听到冯小姐把声，我自己个心入边甜一甜啊， 系啦，好 happy 喎， 好紧张啊， 紧张啦。 我 你都系日日听收音机噶啦，咁我当你 系 friend 嚟噶。 系啊， 系 啊， 每日瞓醒觉都会开收音机。 况且实有心跳啦。 系啦，既然系好朋友，系咪先？咁啊，好朋友又唔使紧张啊。你会唔会同好朋友倾偈都好紧张噶？唔会噶嘛。 都唔会。 唔会嘅，放松啲。 今日打电话嚟真系好紧张，其实琴日应该要打电话嚟，真系打唔通。 琴日520啊，我哋条热线咧 爆晒啊， 系啊，爆到七彩 啊！因为琴日因为我其实 plan 咗半年前系要等琴日打电话嚟嘅。 哎呀，做咩事啊？讲嚟听啊，做咩事？做咩事？ 因为琴日我先生50岁生日。 哎呀， 生日快乐！ 老公猪点称呼啊？ 点叫佢噶？叫咩哥啊？ 我先生叫 Nelson。 Nelson 哥 ，Nelson 哥 ，Nelson 哥， Nelson 哥，生日快乐！ 系， 多谢。 我身边咧识啲 Nelson 咧，都 系 好有智慧嘅。嗱， 我都系大学教授嗰啲 Nelson 嚟。 系啊，我身边咧啲会计师朋友都系 Nelson， 有娶到你又有智慧啦。 系 啊，佢就负责智慧，你就负责美貌。正所谓美貌与智慧并重，你两个咪相剑合璧咯。 天下无敌啊， 系咪先吓？ 因为今年对于我哋两个就比较特别嘅一年。 做咩啊？ 尤其是对于我先生就比较特别。 系，请讲。 因为旧年先生系一个body check 入面發現一個很特別的瘤，咁去年是我們比較難過的一年， 難搞一點是吧？但是難搞的事情搞定了，切了就沒事了，是不是？ 咁今年佢好勇敢啦，喺三月就 做個小手術， 做咗個手術，咁就叫做度过咗啦，我哋大家都好努力。 有你嘅陪伴好重要、啊。我听到嗰、个度过唔系佢一个人，你自己入去啦，手术室啦，你搞掂啦，我喺门口等你啦。唔系咯，我听到系太太喺旁边嘅不离不弃啦，再加上其实支持嘅力度，容让佢有好大嘅意志去做咯。做咩你喊紧啊？你喊紧啊，冯小姐？ 系啊。 做咩我喊啫？冇事依家。 身体健康 嘅系啦，冇事。你见到我系咁氹翻你啊，令到你唔好。 所以我成日都同佢讲，今年50岁就系一个重新出发嘅开始。咁、 啊、 我亦都希望佢嚟紧继续健健康康咁样。 锡你，咁样锡 互相锡啦。 大家一齐健健康咁嘅生活啦。咁、最紧要50岁嘅开始唔系一个咩嘅嘢。 ending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嘅生活啦。 啊，冯小姐啊，即系我哋都差唔多年嘅，即系我同小白啦，即系阿船仔同埋 Vicky 又后生啲啦，咁样。啊，你有冇觉得我哋旧时细个成日讲话啊，祝你身体健康咧，即系细个觉得好流噶嘛？ 系啊， 祝福 系真系细个都会觉得 好 行啊， 好流啊！ 即系喂，你谂下啦，好唔好啊？咁样。 但系我发现人大咗咧，即系祝人身体健康，系啊，好宝贵嘅一件事，好似小白话。 因为我由细啊都系一个比较身体有毛病的人、所以健康来讲，每一个人每一年都跟我讲身体健康，我觉得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来讲我自己七月都要打大佬、 是啊、你都要加油啊， 是啊，所以我们两我跟我先生呢 由结婚到现在26年了，今年、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叫做同甘共苦啦，成日都话 系 咯， 互相扶持。 嗯， 所以我哋两个比较好着重对方咯。 嗯， 所以我 着重啦，我觉得依靠啦，即系真系 生命嘅另一半。 系啊，即系除咗系一个即系苏眉灵魂嘅伴侣，我估直情好似重要嘅。即系你好似一埲墙，即系俾佢靠住，即系喺头先讲嘅小手术，你先生嘅小手术嗰度，跟住到七月你打大佬，佢又要成为一个墙壁，去俾你好好嘅依靠。咁我觉得嗰个互相扶持嗰个位又喺度，系咪啊，冯小姐？ 所以我成日都同佢讲，你努力等于我嘅努力，所以大家嚟紧都要努力。所以我希望今日打电话嚟，就系话俾佢听，以后大家都是要大家一起努力咯。无论将来是怎样都好，我们相信大家只要是大家陪着对方， 冇嘢难到大家咯。 嗯、 最难过嘅嗰十个月都捱 过咗啦，系啊， 系啊。 好，咁我哋希望用大气电波陪下你啊，咁啊，用正能量， 多谢晒你哋啊。 输送多啲正能量俾心机旁边嘅你啦。咁我估需要身体健康嘅祝福嘅唔止你同埋李先生嘅，仲有好多人嘅。咁希望即系晨光第一线真系做到呢个 backup 嘅功能咯，做唔做到噶？你觉得冯小姐？ 做到啊，因为我每日都好 依时 以后睇住你哋。 做到就好啦、 啊， 做到就好啦、啊。你如果话做唔到呢，咁我听日我唔返工啦。 我系要检讨啊，即刻。 系我哋要好好检讨啊。 其实我听到阿冯小姐讲话，我哋陪到你呢，其实我自己都好开心啊、 嗯。 因为当你喺需要人帮手嘅时候，原来我哋都可以透过心机，系真系会喺你耳仔侧边。傾住偈咁樣，呢樣嘢好緊要啊，好緊要啊！ 係啊，嗱，我哋依家又多兩個妹豬啦，又阿 Vicky 同阿船仔啦，有啲細路女同你傾下偈啦，係咪 happy 啲咧？唔好成日得我哋幾個馬佬同你傾好嗎？ 都唔係啊，我一齊留意住你哋轉送啦、健康啦、資訊㗎。 留意一下好啦，唔好太入心啊，太着迷，因為你老公又見到你睇另一啲男人就唔好啦。唔係呢個講笑啫。喂，係時候聽歌啦，今日帶嚟咧吳業坤嘅《百二歲》，咁祝你哋長命。身体健康，好嘛？多谢你电话， 多谢冯小姐，拜拜， 拜拜。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胜，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剑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苍天都里，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成一个面对，惶恐不走进你。 历史国度里追忆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心碎。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最坏的结局粉碎，捉紧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海鲜咧，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咁、特别系仔仔，唔知点解佢食过一次炒蚬之后咧，佢、已经爱上咗炒蚬呢一样嘢。 系咪豆豉炒蚬嗰只啊？ 我用九层塔去炒嘅，系、 哦、 啦， 九、okay、 都有啲豆豉咁样嘅，系啦。咁佢开始食得辣啦，咁个嘴食得辣，但系条肠我觉得麻麻地。佢自己条肠即系唔系好受到辣 痛咯，或者会。哦， 系啦，系啦，系 正常排便都冇乜问题。 我又唔想俾咁多藉口佢，搞到自己又即系成日去厕所咧。你知一阵间又喺度讲噶啦。好啦，咁所以今日咧，我都系同呢啲炒海鲜啊有关嘅。咁啊，除咗蚬之外咧，其中一样我好中意食嘅就系嗰啲花螺、 哦。喂，你哋啲九层塔咧，即系讲到你哋咧，因为你三个都住村屋噶嘛，系咪全部都自己种？ 唔系，我街市买嘅。 九层塔我唔会啊。 你唔会啊？ 因为我少用啲嘅，当我要去煮嘅时候咧，先、哦、再去买。 系船仔屋企就唔种嘢嘅系嘛？ 种啲花。 种啲花嘅， 草 哦，原来小白啲九层塔都系种嘅， 唔系啊，九层塔我冇种啊，因为九层 辣椒嗰啲你就 系辣椒咯， 你又种 好平啊，因为街市买、哦、你七蚊一大扎俾你嗰啲咧，跟住我就冇种啦。好啦，咁今日咧就整呢一个嘅花螺，其实都相当之简单，而且咧就有少少泰式嘅，咁你将所有嘢变成泰式嘅话咧，就啲嘢都会变得好食噶啦。咁嗰啲花螺咧，咁而家市价就通常都系。如果冇記錯啦，都係六十幾蚊就一斤嘅，咁啊唔算係特別貴嘅季節啊嚇。咁啊花螺你買咗翻屋企之後咧，咁啊先用水咧就灼一灼佢，快灼，咁啊大概可能半分鐘之內，灼完佢之後咧就即刻咧就去凍水嗰度咧就過一過佢先，咁佢就花螺佢一塊嘢噶嘛，咁嗰塊嘢就會甩出嚟啊，咁同埋咧佢嗰個肉咧一陣間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香口啲，同埋容易啲夾出嚟嘅。咁我亦都今次咧就由於想東南亞 feel 少少啊，咁我用咗呢一個。香茅咁啊，將啲香茅抌落去個鍋嗰度，先炒一炒香佢先啦。跟住就會再落咧，乾葱啦、蒜啦、辣椒啦，咁啊亦都再炒一炒香佢，用細火炒。咁啊千祈唔好大火，因為大火會易燶噶嚇。咁呢個時候就將頭先已經灼咗少少嘅花螺咧，就抌落嗰個鍋嗰度，然後咧就再落少少酒攢一攢佢。咁啊亦都可以將嗰啲花螺本身入邊可能有啲腥味咧，就去除咗佢咁樣嘅，咁啊香啲。咁你想有呢一個東南亞味道重啲嘅話咧，你可以加。生抽啦，同埋鱼露都可以放少少落去，然后咧就再落多少少蚝油，同埋呢个砂糖，再炒香佢。嗱呢个时候咧，我就会用大火先一炒炒到佢兴咗啦，我就会即刻咧就再落呢一个嘅柠檬汁。有啲朋友中意柠檬汁，或者加埋呢个青柠汁一齐捞埋落去嘅，跟住再兜一兜，咁啊大概煮佢一分钟到啦，咁啊已经可以上碟噶啦。咁啊食起上嚟嘅时间咧，非常之有呢一个泰式或者粤式嘅 feel 噶，大家不妨试一试。 我的享乐时代。 既然食完泰式嘅螺啊，有泰国嘅风味，我就梗系讲下我去泰国去玩咗啲咩啦。其实我都玩咗好多嘢， 梗系啦， 我试咗好多嘢。 布吉啊嘛， 系啦，去布吉嘅巴东嘅， 太好玩啦， 系啦，太好玩啦。除咗去啱啱又讲到就系去一个大象嘅保护园区咧，我今次仲试咗一个咧叫做藏头啊，即系藏边。而家你哋都见到啦，我摘咗两条。其实原先咧喺泰国嗰边咧系有好多呢啲嘅铺头，呢啲铺头咧佢多数会做埋脚底按摩啦，会做埋整指甲啦，亦都会做埋呢啲扎呢啲头发嘅。 有 Hanna 噶， Hanna 都有少啲，不过因为其实泰国冇咁系多嘅，系啦，冇咁兴嘅。 少少咩 Hanna 啦，即系一道印度式嘅彩绘， 系啦， 画 落个身 度或者身体嗰度嘅， 系啦，佢就 会 keep 7日， 等大家知道先，因为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哎呀 Hanna， 系啦系啦。 咁我今次咧，其实本身去嘅时候咧，我就系谂住成头整嘅。其实如果你话扎呢啲嘅装边咧，我之前拍嘢嘅时候咧，其实扎过嘅，咁真系扯到好痕咁样咧，成条边向后咁样，咁啊扎好多条，好多条鬓边啦，你就当系喺个头上面。咁但系我就未试过加呢一啲嘅绳，呢啲嘅线有颜色嘅线落去个头度， 翘住啲头发嘅，其实呢啲 系啊，佢翘住个头发噶。 哎，我啱都想问， 系啦，其实点解会叫装边咧？就系呢一个咧。其实原先咧喺泰国咧，点解会有装边嘅出现呢？就你唔使咁惊。话说啱啱船仔咧摸完我条辫，跟住佢就小贩问会唔会洗头，即刻揈开咗。放心，我有洗头嘅，我 keep 住去游水啦，去洗头啦。其实我两条辫好易处理，因为点解啲人咧会绑到成头都系咧？其实就系方便咁热嘅天气，啲小朋友啊，以前泰国嘅小朋友咧方便啲啊，凉爽啲、清爽啲，就会扎晒所有都系成头辫。 真系方便咗咩？ 系啦，因为你洗啫嘛，你就咁洗，你就唔会系打结啊咁样嗰啲。 咁但系佢要吹干嘅时候。佢未， 佢哋应该唔会吹干噶啦，特别 同 埋咧， 有 啲人咧系一扎咗咧就唔会洗头添，系啦。咁但系其实 干洗噶， 有啲 粉 系有啲粉嘅，你但系你用水洗，其实佢都唔会好甩。咁我今次咧去隔过好多次假咧，咁我终于去咗整咗两条啦。咁啊好开心嘅，同埋个姐姐好细心啊，佢会帮我咧侧边留少少阴啦，惊我咧会唔会太贴个头皮啊咁样嗰啲啦。 整两条咁样 系 几多匹？ 系啦，几多匹咧？你估下， 十几廿蚊咯。 系啦，我整咗两条就22蚊咯。如果全头嘅话就300几，就要坐五个钟。咁我觉得坐五个钟咧，系啊，我就宁愿去按摩。 廿零蚊都 OK 可以试， 冇乜所谓 啊。系 啊， 咁我试一两条系 OK 嘅。 同 埋你港纸强，你太猪弱，咁你又去到泰国，好似啲钱唔系好重要咁咯。 系啊，同埋呢一样嘢就可以试到当地人嘅啲手艺啊，咁样即系佢其实咧， 我用手又唔系用机噶。我见外国嗰啲有部机放喺度，直接搞 个 跟住就搞掂。 唔系啊，系人手帮我整嘅。所以点解如果你要整晒全头要五个钟咯？ 咁你喺度鬓边嘅时候，你另一半喺度做咩啊？ 佢走开咗噶。 佢走咗边度啊？ 佢走咗去买嘢饮啊。 我以为佢 唔系 饮嘅。 唔系因为我扎呢个两条咧， 房嗰度有个泰国。 我整两条咧，只系十分钟嘅咋。我整呢两条十分钟。 十分钟够。 但系咧，其实我想话喺布吉啊，系见到好多男女都会咁样扎呢啲头噶。就算你长头发定短头发都可以扎到， 冇头发， 所以吓， 可以黐上去。 我等你试下哦。